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美国同丹麦政府就丹麦协助美国监视欧洲盟友的指控作出说明。马克龙同默克尔举行视像会议，马克龙说欧洲同美国之间应该存在信任同团结，不应该存在猜忌，不应该发生这种事。而盟国同欧洲的伙伴之间更加不应该是这样。马克龙要求丹麦和美国就传媒揭露的内容和过去的事情提供相关资料，法国和德国正在等待回复。默克尔对丹麦政府的声明感到安心，特别是国防部长布拉姆森谴责事件。默克尔又说同意马克龙的讲法，认为除了确认事实之外，对于建立真正的互信为基础的关系亦都是一个好开始。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的雷雨为港岛、新界西和大屿山多处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的雷暴，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15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2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309.4升15.4，腾讯控股627.5升8.5，阿里巴巴215.4升4.4，小米集团29.25无起跌，快手207.4升13.1，友邦保险98.15跌1.05，盈富基金29.54升1.4，药明生物124升2.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1，英镑11.055，瑞士法郎8.64，澳元6.027，加元6.441，新西兰元5.655，欧元9.49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6跌93点，港金现价报17,670升20，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912.23美元，卖出1,91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咧就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仲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对出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石澳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 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狮子山隧道入口。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老道。喺新界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丽景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白石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二零二一。 有奖问答题，搭港铁听音乐，用手机音量应该要点样调校呢？ 尽量将音量收细，又或者佩戴耳机，咁就 very good 啦。诶，我份礼物呢？ 子成，份礼物不如留俾二台听众啊。 你个 idea 都几 sharp 喎。 想答问题赢奖品嘅听众就要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音乐情人。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要喺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而家转咗是10点，仲要是朝早的10点钟啊。 吓，即是话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啦，早晨桂花田啊，早晨啊程俊鹏， 早晨啦程俊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啊， 哎呀好忙碌啊，我两位拍档， 好 一个就做 model， 一个就影相，系咪先啊？ 系啊，因为我哋要准备一间。风骚生 活小确，今日星期 二，星期二咯， 星期二最忙啊嘛！ 你知唔知我而家俾咩阻住咗我凝望台长嘅视线？ 俾个碌， 就俾一支消毒湿纸巾。 哎呀，我块面有咁细咩？ 有啊，系啊，如果摆喺片度啊，咩都睇唔到啊！ 你 啊 真系瘦长型噶喎，系啊，你嗰块面 瘦长型。 头先咧，佢两个有啲咩忙碌咧？话俾听众听啦。除咗桂花田咧，一如既往咁做呢个清洁保姆嘅角色之外咧。哇，台长犀利啦！ 系啊， 佢无端端咧，即系你唔系精神压力好大啊？你喺度玩紧嗰啲，系咯， 作茧自咩？ 系咯，作茧自绑喎、啊！你呢、這个，佢攞住嗰啲咧，我想话翘头添，我想话攞住啲绳喺度翘住。 系啊，大家听下啲声，吱吱喳喳 咁。系啊，吱吱喳喳啦， 我哋今日有风骚生活小确下， 吱吱绳系咪？ 有啲嘢玩下嘅，咁咧就想整啲咧同头发。 有關嘅嘢，咁於是諗到用唔同嘅工具材料，咁我就諗到啊，不如用啲繩啦、尼龍繩啦，咁啊詳細係點咧？稍後啊十一點半，大家登入去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咧，可以望到。 即係話咧，我哋今日小確幸咧，我哋諗住做呢個咧就係非藥性嘅生髮系列啊。 即系 点？ 即 系人哋药性，即系唔 使落药嘅，唔使食药嘅，人哋有茶有食嗰啲咧。 非医药 系啦，我哋非医药、非入侵性、非药性，不过系纯粹搞笑嘅， 即系纯粹火分系嘛？ 系啦，教你如何咧用一啲即系简单嘅绳索啊、物料啊，可以做到一顶假发。哇，你知啦，呢个时势吓，呢顶龙白嘅秀发都可以令到你倍感色彩嘅吓。咁晏啲可以睇下我哋咧究竟系点样同你玩嘅。不过而家个天气咧就真系 唔系讲玩啊， 唔系讲玩啊。 系啊，而家气温咧就哇，喺骤降咗好多度啦吓，26度气温，但系湿度咧就高咗好多啦，相对湿度95%。咁啊，雷暴警告咧去到11:30。 嗰啲黄雨冇咗啦 吓。系啊系啊，今朝哇， 澳门黑雨添啊，澳门又系啊，佢哋嗰边真 系 好夸张。 哇，咁嗰个雷雨都好劲。 系啊，所以琴日我谂你都即系吓全天候就阴阴湿湿咁样噶啦。系，不过咧，如果你讲到话咩叫晴天霹雳咧？哎呀，呢排啊，真系啊， 做咩啊？ 我优越感啊，越嚟越强啊！ 系啊，优 越感 啊嘛， 系啊，我直情个优越感而家真系去到一个地步咧，我站在 埋你成为一个香港正式市民啊！ 我站在金字塔之端啊，而家直情系 你小心跌落嚟啊！ 跌啊跌硬噶啦，但系下边有你哋占住我，因为你咧下边仰望住我。以后你就会见到我唔单止可以抽到一层楼，仲可以见到我有唔同嘅优惠，我系攞唔到价啫。系啦，我即系我唔系通媒攞唔到价。 系啦， 以后啊，我啊入到学校啊，可以望住你哋啊，我入到餐厅啊，可以同你哋挥手啊。 仲有七折啊， 仲有七折添啊。而你哋啊，你哋啊，只能够望住个门口啊，正所谓咩？ 轻叹， 望门轻叹啊。好似你嚟探我咁样啊，一窗之隔啊，你哋又入唔到嚟啦。 咁好啊，但系问题系你身边所有人咧都未打针嘅时候，你咪自己一个人入去咯。 系冇错，唔系到时我最，你知唔知我几重要啊？你哋每个人食饭都要同我讲，好彩入去帮我买饭食啊。 一可以， 唔该你啊，唔系啊，你帮我买两啖 饱饭嚟食啊。 系啊，冇饭食啊，唔打针。 系啦，啲细路要读书嗰啲啦，爸爸靠你啦。 而家真系咩？去到咁嘅地步啦咩？打晒针或者肯打针就乜都有。 未。我哋嗱客观啲讲，因为我哋头先咧，啱啱特首咧，因为礼拜二啊嘛，佢行政会议见记者，佢咧头先我见到标题啊，立一立咧，佢已经写住啦，佢话林太咧就不点名批评传媒，就用错字眼，强调并非罚嗱，佢讲明并非罚。唔係 punish 特 ，not free 罰啊， 係啦，罰嘅，唔係罰，嗰啲叫做咧，不打針，係啦，並非罰，係啦，賣非法，係啦， 相反嚟， 係啦，就唔係話要罰嗰啲未打針嘅市民， 冇嘢罰啊， 冇啊，所以叫大家即係唔好有嗰啲叫做咧硬嘅感覺啊，唔好有啲 hard 嘅 feeling 啊。唔好有啲咁样嘅即係不安嘅情绪啊！即係你哋唔好唔抵得啦。 咁下次有咩做法 冇啊？真 係咩？係咩？得我一个 自嗨咋？自嗨喺度。 咁问题政府又可唔可以？如果唔打针嘅市民，你又唔好黑。feeling 咧又 咩啊？咪就系头先佢叫你唔好黑 feeling 咯。我知啊，我话唔打针嘅市民啊，即系去面对唔打针嘅市民，你哋政府都唔好黑 feeling 好冇？ 佢冇话 佢冇黑 feeling 啊，佢想鼓励你度打啫嘛。 话有啲人讲嘢好凶狠咋，唔打针啊，你诶净系侮辱咗唔知咩啊？ 唔系，即系话分几头嘅，话分几头 得滞啫嘛。 啲港姐啊，真系啊，港姐无心系咪？ 唔系嗱，呢个我真系替佢讲到公道说话，即系就好似咧，你细个有冇同你细路讲啊，就你望下大陆啲小朋友啊，书都冇得读啊，鞋都冇得着啊， 山区嗰啲啊， 廿五六十公里啊，先至可以攞支笔翻去学校 啊，都 衰仔， 系啦， 你今日逃学同阿妈样，岂有此理啊！你真系浪费咗个教育资源， 有冇咁讲啫？ 系啦，有你竟然冇啫，因为佢后面嗰句唔敢讲。系啦，嗱，但系我即系我谂咧，佢系出于呢种心态咧，即系会觉得，因为成个地球咧，好多人冇得打针啊。佢覺得我哋有針冇人打啊！ 係咪嗰啲叫做 愛之心、 責之切？ 係啦，為你感到慾緊。 係啊，我見到佢哋急市民所急嘅。不過問題就係講緊咧，即係真係有啲人咧係唔打得到啊嘛。咁譬如好似今日我聽到有一個女士咧，佢封煙咧，佢話咧。 啊，佢又唔系惊啲咩？因为问题佢本身咧有一啲咧，见到医护人员着嗰件医生袍， 八袍压力啊， 系啊，嗰个咁佢真系佢我见到我都癫咯，咁再加埋佢话， 咁佢嗰个好简单， 咁我做 嗰件衫 系咪可以咧？ 或者喺餐厅度，系啊， 唔系譬如阿李嘉仁医生，佢可以就咁着件便服噶嘛， 系咪可以咧？ 佢着叫八袍压力啊嘛，呢个系有听过嘅， 即系咁咯，佢就话喂，咁我真系咧好担心面对嗰时嘅压力，咁边个理解我呢个情况啊？咁样，即系唔系话真系个个话，诶，唔知为咗乜嘢而去唔打嘅？ 你呢一种咧，即系 有原因。 每个人啊，系啦，打与唔打咧，都有一个原因嘅。咁有一啲好独特嗰啲，好个别嘅。咁当然我哋数唔晒咁多例子嘅。咁但系我谂政府官员以照特首叫大家，即系有点苦口婆心叫大家去快啲去打针。嗰个咧亦系应该系针对咧普遍嘅市民嘅。 系啊，咁其实打咪去打咯，系啦。 啲好独特嗰啲，你有啲咩惊恐啊，或者系着咩衫嗰啲就唔系呢一种。 系啊，即系所以同埋如果你真系有困难咧，嗱老实讲，我哋个态度咧应该系面对嘅。即系譬如你谂个方法解决嘅，嗱即系譬如你话系咪年纪大就一定唔打得咧？咁啊啲医生如果出嚟同你澄清啊、解释啊，咁啊佢都话又唔一定系唔打得噶。 真系见到董伯伯又打，阿 成 哥 又打， 系啊，都好多啦。唔系啊，啲听众就算系咧，即系大风烟听众咧，佢都话我七啊几咯，我都走去打咯，80几啊，我有个朋友个妈妈佢80几，佢都去打嘅， 系 啊 就算话长期病患都唔系话长期病患就唔打得。而是说如果他的病情是已经稳定的 是控制的，一路都是控制得挺好的，那也都是不是说不适宜打的。 只不过现在很笑，因为政府已经讲到明他们要推出这个快打针计划嘛，快打疫苗计划是啦，以前 真人快打， 你想想以前90年代那只 game 快打旋风呢，哇 电影都有啦，刚刚落了画而已， 现在又来这个快打疫苗，反而我觉得这个好笑呢，就是他好像有些公司呢，譬如成日都会呢想推出一些即是谷一啲销量啊，系啦，佢都系想你话嗱，我唔理咁多，九月前我业绩要到报嘅，系啦， 六月一号啦，今日六月一号啦，嗱，最后几日 三个月，咁而家咧，即系如果我哋从一个即系好多打工仔嘅角度咧，就好似老细落咗 order 啦，三个月之内咧，我要嗰个销售量咧，唔知翻两番嘅，咁啊各部门咧就要各出奇谋啦，就要做好多指标，咁所以咧你咪见到好多唔同嗰啲部门经理咧，咪冲晒出嚟咯，即系呢个又搵个 羊，俾三日假你啦， 系啦，嗱，俾三日假你， 六日啦， 呢个七。 系一针三日，两针六日， 咁而且佢都要有呢一种利诱之余咧，其实系佢真系开始会用呢啲唔方便咧嚟做区隔嘅，即系可能佢为咗鼓励你打针方便咧，咁咪会凸显出唔打针就冇咁方便咯。 哦， 咁一定系会变咗咁啊！嗱，打针咧，譬如你呢度去嗰度去，咁言下之咪即系如果你冇打针嘅话咧，你 就不能够呢度去嗰度。 系啦，佢最终都会， 咁你就有比较啦。 佢最终都会有呢、這、一个即系待遇嘅差别嘅，即系等于如果你话嗱，你如果申请我哋张信用卡嘅话咧， 你有咩优惠？有咩？ 唔系你搭飞机，你优先上机，即系嗰个头等嗰啲咧， 系啦，优惠。 咁你都可以有 hard feeling 就话哦。我买 Econ 嗰啲就要迟啲先有得入。 其实呢个模式我哋平时生活都会接触到呢啲咁嘅秘技， 所以其实佢可以用呢种方式咧，可能就容易听好多咯。 优越感嘅，如果可以行上飞机， 你见唔见到啊？曾志豪头先嗰个样啊，我可以去酒楼啦，我可以12人啦，我可以乜？ 你有冇发觉咧？如果佢用正面嘅方法讲咧，你觉得会唔会容易入耳咗啦？我 present 一次啊，嗱，好吧，嗱，各位亲爱嘅市民。如果你打晒两针疫苗嘅话咧，就算第五波疫情大吉利是嚟到，你哋照样可以去餐厅，你哋照样可以翻学，你哋照样可以入政府嘅大楼，完。咁你系咪觉得哇咁几好、啊？第五波疫情就算嚟咗，打咗针就可以照去呢三大地方，你都要再谂一谂。咁言下之意，即系如果冇打针咧？ 唔系，嗱，佢唔好讲， 系啦，你就 get 到啦 ，open 嘅 ，open 嘅， 系啦，意思啦， 系啦，但又冇话唔俾喎， 系 咪先？ 系咪先？ 咁所以就会可能会好少少 啊， 个心舒服啲 啊， 咪先？ 即系你好似你劝啲细路都系话噶啦，嗱，阿仔，如果咧你考试100分啊，带你去迪士尼，或者海洋公园啦， 系 啦，咁其实言下之意咩咧？你攞唔到100分，你唔使知佢，系啦，一样嘅。其实个意思一样，不过我哋就正面啲讲。 仲有一样就系，你想唔想去嗰个主题公园？咁你识做转变啦，系咪先？即系咁啫， 几好啊，系咪先？好，头先我同阿田讲咧，我话阿田啊，今日系咪你 on panel 啊？跟住阿田咧几咁唔自在，佢话：哎呀，其实点解一定要我 on panel 啫？我话佢唔系想你 on， 系想我唔 on 啫。 系啦， 所以正面同埋负面嘅角度。 佢系咁讲，咁我先冇到。 系啦，我哋用呢个方向，我哋帮特首一齐推广打针。 不过越嚟越多，系嘅，越嚟越多呢啲咧，即系对于打咗针嘅朋友咧，有啲咩嘅便利啊，嗰啲嘅措施咧，越讲越多咧。应该唔会有啲人咧未打嗰啲咧，系啦，哇，喺我再等一下添咯，可能再多啲，应该唔会咁。 其实咧，可唔可以咧有一系列咧，即系可能即系 等， 因为都话有好多人咧已经打咗两针啦嘛，可唔可以揾翻嗰啲朋友出嚟咧去分享多啲，做多啲宣传？ 我咯， 我真系觉得你成日喺节目去讲啊，你 冇人信我啫嘛， 你可能终于有第一次有特首接见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做多啲宣传 啊， 你终于帮港台做翻件好事， 佢自己为佢自己做好事。 洗一洗底， 唔使走啊！ 靠你喂， 真系喎，周志豪，你真系每日讲咯。 我入可以入政府机构，即系嗰个建筑物啊，我打晒两针啊嘛。 头条新闻可以复播咁样， 唔系得啊，要台前幕后都打晒先得。 两 针，我自己打晒两针啫，真系。唔系，总之为人为己啦吓，我哋自己考虑完医生意见之后咧，真系可以去试下打针噶。 细看这个梦，可会仍未变样？人潮中漂泊，纵使历尽沧桑，可畏惧浮沉风雨浪。想中处在天意弄人，磨灭渴望。人潮滔滔过，仍然在找答案。一生有几个梦与盼望。是靠近，无穷的真爱，永久不息的真，苦与乐人在纯真的心，仍和你盼望幸福。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人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长流不息啊，有张学友同埋黎瑞恩啊，嗱，咁啊少少时间咧，不如真系都头先你都话啦，不如叫啲打两针嗰啲人嚟讲下啲心路历程咧， 系啊， 认真啊，呢度呢两分钟咧，我都想可以同大家讲下，头先啊，譬如系啊系啊，譬如我同阿田头先同阿彭仔讲咧，我就话。几时咧开始我会打针咧？咁啊，阿田就话系咪因为你上次你要做剧啊？如果你唔 舞台剧 系啦，你唔做舞台剧，你唔使话 入唔到场啊？ 唔系唔使嘅，你唔打针都入得场嘅。 只要有个检测， 只系检测啫嘛。咁所以打针嗰个系额外冇所谓嘅。咁咧，我话系嗰个系一个诱因啦，当然系。咁但系就算冇做嗰十几场，即系话除晒罩要见十几次人咧，我都会觉得想打噶。因为咧嗰阵时我就同身边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哋都系嗰啲后生啦，或者佢哋都。呢个专业人士嚟噶，即系我自己唔专业啫。我身边好多 friend 咧，佢哋系学者啊， 好犀利。我见到你啲朋友。 咁咧，佢嗰阵时，大家个 group 度咧讲咧，其实佢就好简单咧，佢就话嗱，美国咧都打咗咁多针啦，即系佢断千万针咁打嘅。咁佢话咧，即系佢嗰个大数据都好丰富噶啦，有事冇事你都睇得到，都几多噶啦，咁样咁啊，更加冇讲以色列嗰啲啦。咁又第一啦，跟住第二，佢就话喂。你呢如果自己打針呢就保障你嘅屋企嘅長者同埋呢啲細路呢。 因為好多時都話長者打唔到。 係啦同埋細路仔咁佢即係你出去見咁多人呢你返到嚟呢你起碼就最好就唔好令到佢哋有風險啦。係 啦 但我後來先發覺其實我打針呢唔代表我唔惹個病㗎。我自己唔發咋嘛。其實佢哋都係有機會中㗎。佢只係令到打咗針嗰人咧，唔會有病發嘅反應，唔會唔舒服。 但係唔會話， 但唔係話唔惹菌噶，係後來先知咁，所以係啊，所以難怪亦都有啲人有呢種猶豫噶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2018年时任中联办主任曾经回应一党专政是伪命题，而他当年曾经引述有关的讲法，现在是不是认为有关讲法依然成立？林郑月娥回应说，香港不存在违反宪法制度，国安法定立之后，维护国家安全是共同义务。 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呢是寫得很清楚的，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的制度，而中國共產黨領導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的制度，這個是憲法的第一條。香港是直轄中央人民政府的，所以並不存在我們可以做違反憲法的事情，但當然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下，香港是保留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央也都說過既要維護社會主義制度也都要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就是事物的本質。國安法的出現是令到這個事物的本質是更加清晰的，因為國安法的第六條就說大家都要維護國家安全，大家都要以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視為我們的共同義務，包括全國人民、香港的同胞。在國安法裏面亦都有適用的條文的，國安法第22條在那四個違反國安的罪行裏面就有一個，就是如果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去實施用非法的手段去顛覆政權，這個政權包括中央政權和特區政權都是屬於犯罪，所以將這些有關的法律將會成為我們第日如果要啟動去就著某一些的行為、某一些的活動、某一些的口號是否違反法律呢，是作出一個的看法，當然是要有搜證有看法，再交給法律的檢控的部門來到作出這個決定。一件這麼複雜的事呢，難以是一個是和否由行政長官在這裡回答大家。 政府公布一系列措施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昨日接种了36000多剂的疫苗，形容接种和预约接种的情况踊跃，希望能够持续。 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接种疫苗之后有假期，希望能够起到带头作用，令其他公营机构响应和私人企业跟随。他强调，如果前线人员选择不接种，就要每两星期检测一次。被问到如果是公务员但是不是前线人员，不接种是不是需要检测，聂德权说，政府强烈鼓励所有的公务员接种，希望公务员有主动性，会视乎整体情况去调整措施。有报道说，环保署高层私人赞助10万元的礼品鼓励部门员工接种。聂德权说，每个部门有合适的方法帮助推动接种，局方都欢迎。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当局今日会将安心出行 2.0 版本上架给市民下载。市民在接种疫苗之后有纸本或者电子针卡，上面有二维码。市民用安心出行程式扫描相关的二维码，电子针卡就会储存在安心出行的程式里面。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电子针卡同样可以储存在自方便程式或者手机的电子钱包。被问到如果有人将其他人的电子针卡截图当是自己的针卡使用，进入场所时候职员无法核实。薛永恒说，无论是纸本或者电子针卡或者是上面的二维码都含有个人资料，提醒市民好好保管，不要将个人针卡或者二维码传给其他人。他又说，如果有人取得他人的针卡进入场所，属于欺诈行为，有机会触犯法例，要面对刑责。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7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49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09蚊，升15蚊；腾讯控股624.5，升5.5；阿里巴巴214.6，升3.6；盈富基金29.42，升2仙；小米集团28.9，跌3.5；快手205蚊，升10.7；友邦保险98.75，跌4.5；药明生物120.2，跌1.1；比亚迪股份181.7，升1.7；京东物流43.25，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5，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424，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83点，跌176点。港金现价报17,6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87美元，卖出1,91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这一段还是车多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大潭道去回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这一段还是挤塞，车龙过了石澳道回旋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桥底；渡 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一带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历史中有不少意外都是因为决策错误而严重出事，例如在荷兰有个球场的岩棚突然倒塌砸住工人， 悲剧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猛地问为什么会这样。 而在伦敦就更加出事，整个油库因为连串失误而发生爆炸， 真的很大声啊，大声到人以为有架飞机撞了下来。 究竟这些工程为什么会出事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为什么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2021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1%，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啊，边个咧？边个咧？最新有个宣布啊，边个啊？边个咪即系 WHO 咯，即系世界卫生组织啊！系啊 ，WHO 啊，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咧，其实早两日就啱啱宣布嘅啫，就话啦，将会用希腊字母取代啊，目前已经出现嘅四种新冠病毒变异病毒株，即系嗰啲变种病毒株。咁啊，点解要咁做呢？因为佢话唔想咧，俾外界有污名化咧呢一啲最初出现变种病毒嘅地区。咁大家都知道啦，自从啊，即系吓喺内地嘅武汉咧有呢一个病毒出现之后咧，大家已经好大嘅争议噶啦，可唔可以用佢嚟命名咧？咁当然而家啦，我哋全部都系统一叫做新冠病毒啦。咁但系中间有人拗过噶，喂，咁你又照讲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巴西同埋印度，你又照讲嘅，咁点解你唔会觉得对呢四个地方咧会有呢一个污名化咧？啊，咁都好头痛嘅，即系因为咧，佢哋如果继续照嗌嘅话咧，的确又好似系，即系点解武汉又唔讲得，但系英国、南非、巴西又讲得咧咁样？但系如果嗰啲唔讲嘅话，咁点嗌咧？点嗌佢哋做变种病毒咧？嗱，犀利啦！而家咧，佢哋就真系有咧最新嘅命名方法咧，就用希腊字母嚟改。咁点嗌法咧？嗱，你真系要自己好好地记住啦。咁啊，原本咧佢都有嗰啲叫做即系病理学名嘅，譬如话英国变种病毒咧，咁啊佢就叫 B.1.1.7， 南非咧就系 B.1.351， 巴西就 P.1。印度就 B.1.6.1.7.2， 系咪太复杂呢？冇错，所以佢就用呢个希腊字母嚟代替啦。例如，如果你想话俾人听，哎呀，你要小心啲啊！你惊唔惊中咗 Alpha？ 咩 Alpha？Alpha 即系英国变种病毒。哦 ，Alpha， 诶唔紧要啦，我惊你啊有 Beta 多啲啊，咩 Beta？ 咧南非变种病毒啊，咁唔惊嘅，我有嗰个咩 Gamma。Gamma 是咩嚟噶？巴西变种病毒。咁我谂啊，最厉害嘅可能都系 Delta 啦 ，Delta 就系印度变种病毒。以后你就要咁样记啦。 咁咧佢就话即系你冇办法记到嗰啲头先嗰啲咧，即系 B 一一三啊 B 一六七咧。个位咧就用呢个叫做即系希腊嘅英文字母咧嚟去取替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病毒嘅名，咁希望咧大家就容易啲咧理解，咁同埋咧亦都唔好咧就系再俾人哋即系污名化啦，咁因为地区咧亦都唔想咧成日都楞住即系当地嘅呢一个变种病毒嘅名称。不过问题就嚟啦。咁你容唔容易可以背得到头先嗰四个表咧？嗱，我而家即刻快问快答，我即刻问翻你啊！请问你？Alpha 边只变种病毒？啊，犀利喎！呢位同学，边个话？ 英国 Delta 咧 ？Delta 系 你咪抄咗头先？你抄咗梗系啦！你会唔会攞住个表周围行街啊？嗱，真系你未必会噶嘛。咁所以咧，我谂大家咧就考你记性啦，系咪先？究竟你点样做？咁同埋调翻转啦，咁会唔会咧？希腊会出声噶？即系如果我系希腊咧，我就会话：喂，做咩要攞我啲？变种病毒名咧，做咩要用我啲英文字母嚟即系作为命名啊？你明最紧要系有一样嘢咧，有几个日本汽车咧，无论系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咧，嗰、那个型号咧，其实就系有头先嗰啲咁样嘅希腊字母嘅。譬如佢有一架七人车咧，佢真系吓、就叫 Alpha 啊。咁另外咧有一架电单车咧，咁佢啊真系又系用呢个 Gamma 咧嚟做呢、這、一个即系命名嘅。咁会唔会又对某一啲商牌商品咧嗰个牌子咧，又会造成一种咧即系唔公平嘅现象咧？你揸住个变种病毒车喺条街度行，哦，原来系你架车系变种病毒，咁点算咧？我哋应该用啲咩嚟命名咧？既然系咁，可唔可以咧？我哋有自己即系亚洲地区嘅代表名啊？譬如我哋唔好用希腊得唔得？咩 Alpha、Beta 呢啲咧，好少记噶嘛。甲乙丙丁得唔得啊？我哋即系自己用翻亚洲中国人地区咧，我哋用翻啲中国字去命名得唔得咧？甲乙丙丁又或者咧，用呢一个咧夏商周好唔好咧？即系我见过有啲中国餐厅咧，佢哋都会用唔同嘅朝代咧，即系作为嗰个叫做食店咧嗰、那个厅房嘅命名嘅。又或者咪捞啲日本嗰啲咯，即系捞啲嗰啲咩天王啊咁样，咁可能会唔会有多啲亚洲色彩咧？不过无论如何，你都要识背噶啦。以后啊，你应该唔能够单从嗰个名咧就判断到佢究竟系嚟自边一树嘅变种病毒噶啦。好啦，介绍你睇条片咧，真系顺理成章啦。不如我哋一齐学一下咧希腊嘅嗰啲英文字母啦。咁原来咧佢嘅字母几多个咧？佢就有24个字母噶。佢仲会咧有两个咧好靓嘅希腊女神咧嚟教你点样去读嘅。咁你以后就可以更加清楚、准确去嗌出唔同嘅变种病毒名咧。我会俾三个 A 字佢 ，A for Alpha。唉，程振鹏，仲记唔记得点读啊？头先啲名，哇，系 Alpha， 系啊，好多名啊，我怀疑都唔知系咪咁读添啊！佢而家用希腊嘅话咧，真系吓，系、啊、背咗佢啦 吓。哇，呢啲嘢啊，我唔背啊，都好嘅，有需要嘅，如果唔系咧，又惊讲错咧，又听众唔中意啊吓，因为我哋几时都系要咧准确啲嘅，咁啊。有讲啲轻松嘢啊，不如轻松嘢呢大家个接受能力可能高啲。咁有啲咩咁轻松啊？哇，呢一个呢作为参与者呢就係轻松嘅。但係呢当事人呢就係唔简单都唔会太轻松。係咩事啊？就係结婚啦。如果呢你係一对新人啊，你係呢个新郎哥新娘子嘅话啦，呢一场嘅婚礼咁对于你嚟讲系咪一啲都唔轻松呢？咁但係唔轻松之余，我相信你都系开心同埋幸福嘅。咁啊，有啲咩咁唔轻松啊？因为使钱方面咯。嗱，香港地咧结婚咧，一对新人咧闲闲地啊，使几多钱咧？大家都有数得计啦。咁其实咧喺内地啊，一样咧都有啊使钱嘅情况噶喺结婚方面。嗱，最近咧就睇到有消息咧就讲咧，嗱内地啊同香港一样嘅啫，因为疫情关系咧就令到好多啲婚礼咧咪延迟举行嘅。有啲朋友啦。可能咧就系住咗拆先，但系其实咧就未举行嗰个婚礼或者婚宴嘅，咁啊一路咧要褪迟啲，褪迟啲啊，咁啊希望可以配合到咧嗰个疫情咧系舒缓咗啦，咁可以请啲亲朋戚友咁样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内地方面咧，佢哋咧原来咧依家咧就系正处于叫做补偿式婚礼潮。 即係咩呢，補償式，好似嗰啲報復式咁樣。咁就話呢，喺五一之後呢，有話全國啊，嘩，喺好多嘅新人呢一次過呢舉行呢嗰啲嘅婚宴嘅。咁有人同佢計下數啦，就話呢五一長假期嘅期間啊，全國超過呢40万對嘅新人呢辦理婚禮。每對新人呢平均呢原來嗰個消費呢都超過22万啊。哇，呢、這個人民幣啊，即係差唔多接近30万港紙㗎啦。咁可想而知咧，嗰啲錢咧使得幾多下嘅。咁而咧，喺內地咧就變咗咧，而家疫情之後咧，嚟到呢個階段咧，就係、是、啊喺內地咧搞嗰啲婚禮場所啊，以至到咧嗰啲叫做婚慶公司啊，即係類似 wedding planner 呢啲嘅公司咧，就發啦，簡直成為佢哋嘅黃金嘅日期啊！而家啊，咁所以令到喺內地啊，不論係話嗰啲嘅結婚嘅會場好搶手，就連嗰啲嘅婚禮管家啊、新娘秘書、有新娘秘書啊，嗰、那個需求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如果係咁嘅，喺香港咧做開呢一門生意啊嘅朋友，可能要諗諗，咦，係咪可以嗱聲？我唔知你打咗針未啦，如果打咗針，佢嗱聲打埋針，睇下咪易啲翻上上邊咧，就係、是、去搞呢一門嘅婚姻啊、結婚啊、婚禮嘅生意啦。哇，佢哋都幾捨得使錢啊！咁如果係睇咧呢一個嘅內地嗰啲婚禮啊或者婚宴咧有幾豪華，又或者係點樣擺酒咧勁法咧？都好多 channel 可以睇嘅，咁其中咧就有呢个 channel 咧叫做墨心夫妻 Anson TV， 咁佢咧有一个 video 咧就咁嘅，佢就话咧台湾婚宴咧就系、是、比对呢个大陆婚宴，咁啊见到咧就话超好吃，厦门道地经典美食咧就通通上桌，咁呢条片入面咧就系、是、见得到咧，果然系好豪啊，食得不过又唔系好贵嘅，原因咧呢一、這个片主咧系台湾人嚟嘅，咁去到咧厦门嗰度去饮啦，咁啊喺当地嘅民众嘅婚宴究竟系点嘅咧？啊，好似咧喺啲祖屋嗰度摆酒咁嘅，食到好似咧盘菜食盘菜咁嘅感觉，哇，16道菜、啊、原来，哇，一食食16道菜，仲要全部都几大堆头下嘅，不过你睇嗰啲食材咧又唔系啲咩好名贵啊好贵价嘅嘢，咁所以咧。成都嘅婚宴咧，嗰、那個酒席咧就變咗唔使好似香港啊或者第啲地方咁貴啦。咁同埋佢哋得意咧飲嘅飲品係咩咧？有玉米汁飲嘅、哦，中唔中意飲玉米汁咧？啊，都幾特別，我都想品嚐一下。咁啊，睇到呢一個咧廈門嘅婚宴原來咁樣，我都要俾翻3個咧反白眼嘅 emoji 佢啦。點解？因為好飽啊，16道菜真係飽到反白眼啊！好啦，桂花田最近有冇去饮啊？啊，见到人哋嗰啲嘅菜式，究竟系好似内地嘅朋友咁样，可以好豪华啊？定系好多嘢食啊？还是咧都唔系嘅，香港地有香港嘅特色嘅，都系比较系无刺啊，又或者系经济一啲咁嘅咧？ 呢阵子咧就庆祝屋企人嘅生日啦，多啲嘅。到7月咧就大件事啦，连起3日咧都要去食大餐。哎，而家要收翻我自己肚腩先，唔好食咁多。今日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啦。嗱，喺1949年咧，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咧喺莫斯科咧就举行会议啊，就而会议之中咧就通过咗咧要保障全世界嘅儿童权利，反对咧虐杀啦儿童啦、毒害儿童嘅决议啊，亦都为咗纪念咧1942年6月啊被啊纳粹德军咧系屠杀捷克利迪察村全部嘅婴孩嘅，咁啊决定咗咧喺6月1日，即系今日咧为国际儿童节嘅，咁而世界各地咧嘅儿童节咧又唔同日子嘅，譬如香港同台湾咧系4月4日嘅，喺日本咧佢哋5月5日嘅，咁好多家庭咧会喺呢一日咧就会为同小朋友庆祝啦，咁而喺二战之前咧呢一日咧佢哋就系叫做端午节嘅，亦都系叫做男孩子节，咁男孩子日啦，咁喺1948年咧成为公众假期之后咧就 唔系啦，就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好开心咁庆祝。咁佢哋嘅屋顶咧就会挂上一啲鱼状咧，一条鱼咁样咧喺度飘下飘下咁啊，嗰啲标志咧就嚟保佑屋里面嘅小朋友，希望咧佢哋可以快高长大嘅。而韩国嘅儿童节咧，亦都同日本一样，五月五号，亦系由男孩节咧演变成嘅之后成为公众假期，父母咧就会带佢哋咧会出去郊游啦，又或者咧去行动物园嘅。为小朋友庆祝，咁泰国嘅儿童节咧就系每年一月嘅第二个星期六，咁啊当地政府咧就会开放一啲咧非政府组织为小朋友举行庆祝活动嘅，系好巴闭嘅，咁亦都会开放政府部门啊，例如军部咧就会俾佢哋去参观嘅，咁啊同埋咧佢哋嘅泰国总理咧会为儿童节咧定下一个主题，例如有一年咧就叫做认真学习，引领国家繁荣发展咁样嘅。咁至于中国嘅儿童节咧，就系今日啦。咁我之前都讲过咧，佢就话今日嘅国际儿童节咧，14岁以下嘅小朋友咧，佢哋可以放假一天噶。咁啊，琴晚咧，佢又有过千个中小学生咧，喺一个北京国家大剧院咧，咁有精彩嘅表演嘅。咁而今年佢哋都有主题嘅，每年都有主题嘅。咁啊，主题咧就系叫做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咁啊，见到好多同学仔咧，个样子都真系咧，跳起舞嚟嘅时候，个样子充满希望嘅，喺度咧就真系祝天下嘅所有小朋友咧都可以健康快乐成长嘅。今日分享咧北京卫视电视综艺 channel 佢哋嘅题目就系中国达人，叫做音乐小神童，八岁会弹300首歌，咁啊仲要系手指快过朗朗，真系好点犀利法，真系要睇片先睇到佢，形容都形容唔掂啊！因为真系都好几精彩，仲有几个小朋友咧都会表演一啲乐器嘅，系真系好犀利嘅。咁我会俾五个拍手掌嘅 emoji 同埋五个手指公俾佢哋啊！ We should heed a certain cause, 'cause the world, it seems, is right in this line. 'Cause there's a chance we're taking in needing our own lives. It seems we need nothing at all. I used to feel that I should give away my heart.Dying there, and it showed that we was heeding us there.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pick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ance we're taking, we're tak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活在学习，我活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平凡。 早晨，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Crazy Lion 秀恩琪，你唔记得佢哦？ 系啊， 我成日都想停一停，谂一谂，嗌佢要认真。 啱嘅，好啦，你啊，早晨，秀恩琪，仲有肥妹仔同埋屋企嘅同学。嗱，今日咧，我又要咧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起学习下咧。而家成日讲打针啊，疫苗啊，咁样咧，咁我都见多咗啊呢一个生字啊， 系 疫苗呢个生字啊， 系 啊 ，vaccine， 原来呢个疫苗 vaccine， 系 又有 vaccination 啊 啊。 咁都係咧呢個名詞啦，係疫苗嘅名詞。咁咧嗰個疫苗嘅接種率咧，原來就係加個 rate 喺嗰個 vaccination 後面。 哦 ，vaccination rate 係。咁就係嗰個疫苗嘅接種率啦。係。好啦，咁啊，原來嗰個 vaccine 咧又可以變做呢個動詞啊，即係去打嗰個疫苗啊。打針打疫苗咧都可以變做動詞，就係 vaccinate。咁我打咗啦， 哎呀， 我打如果話打咗就突咯， 突咯，係咯 ，vaccinated 打咗啦咁樣。好啦， 幾好喎，一個字咧就可以加唔同嘅味咧，就有唔同意思啊。 咁但係咧，我睇到嗰啲朋友咧，佢教咧，佢話咁你如果打咗疫苗咧，咁嗰個你嗰個打個疫苗咧，其實通常佢後邊咧都會咧要寫埋咧係對抗啲乜嘢啊咁樣，咁、 oh. 所以咧係通常會跟嗰個 against， 哦、oh, against， 係啦，咁所以你係vaccinate against。乜嘢 against 嗰只 COVID-19 或者 against 而家就系头先讲个 Delta 啦， 嗰啲咯。咁你亦都可以话咧，如果注射嘅时候，除咗用呢个vaccinate 之外咧，亦都系通常可以用 inject 啦。 系 inject 就系打针注射啦。咁你 injection 就系嗰、那个。名詞啦，咁你話如果要顯示，哎呀，我咧要去打針啦，咁就話咧通常可以跟個 get 喺前邊嘅 get vaccine 咁樣 ，get an injection，get an injection 係啦，咁你話咧有啲人唔係用呢個字喎，我見過有人用咧get a shot。 哦 ，shot 哦，即系好似 射槍， 系啊系啊，射你啊， 射 你啊， 即系咧 整一嘢咁， 系咯，来一针，来一针， 系啦， 咁但系会唔会变咗饮咗一杯噶？系啊 ，tequila 咁样， 咁所以你话咧，即系睇多咗嗰啲咧疫苗嗰啲消息咧，都可以学下呢啲生字。 咁如果话俾人听，我会跟住打，系咪叫 shot 跟啊？ 哇，喺 跟打，跟打咯， 呢个唔系咯。 将疫情应对处置作为当前全省头等大事，要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扩大检测范围，尽快做好人员筛查工作，并严控人员流动聚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使用希腊字母重新命名在英国、南非和印度等国家首次发现的新冠变种病毒。世卫话做法是为了简化变种病毒的名称，亦都避免在做法上出现污名化和歧视。印度早前曾经批评将在当地首次发现的 B1617 变种病毒叫做印度变种病毒。世卫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因为检测和报告出现变种病毒而受到污名化，呼吁持续监视病毒变异情况，并共享科学数据，协助遏止传播。经重新命名之后，在英国首先出现的变种病毒是 Alpha， 南非的是 Beta， 印度的就被标示为 Delta。 世卫说使用的希腊字母并不会取代变种病毒的现有科学名称。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的雷雨为港岛、新界西和大屿山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大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55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6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6点，跌89点。

嗱，讲下天气先啦，因为而家咧雷公啊继续啊有去到警告时间11:30嘅，咁啊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嘅。 系啊，今日系繁忙星期二啊，11:30咧，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玩 下 整头发 啦，系啊， 即系搵一啲物料咧去整下一啲头发咧，咁啊摆喺个头度咁睇出嚟嘅效果系点样啦。 系， 咁啊欢迎大家咁啊下稍后咧可以上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秘書專頁嗰度咧，就會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啦。 係啦， 12:00之後咧，就有下一站邊度？ 今個禮拜咧，同大家咧就話去馬來西亞， 春色綠葉勁自豔啊！ 係啦，又有榴蓮食啦， 飄來榴蓮之香，幸福香滿天。 咁係咪咁多得意嘢就會吸引到你去嗰度移居咧？ 啊，呢個都似乎係好多人咧一諗住，如果喺亞洲地區咧都唔少。我哋身邊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前輩啊。或者啲同事咧都話哦，佢揀馬來西亞咁樣。 聽啲人講話有咩第二家園啊嘛， 有當日曾經咁樣推出過嘅。 有啲咧就話啱退休啊，所以啲退休人士又會選擇喺馬來西亞嗰度咧就轉換佢嘅生活環境。 同埋佢哋分得好仔細喎，我哋唔係成日講星馬泰星馬泰咧，佢會話咧，星就唔好啦，真係去馬就好啲啦。其實二地應該差唔多嘅，但係佢哋又分得好仔細喎。会觉得连物价啦， 因为新加坡指数高好多啊， 系啊，玩啊，甚至乎你话个自由度咧，佢哋都会有话，唔同噶，话就话过个关口咧，就话已经系第二个国家啦，但系都系唔好拣新加坡啦，你已经拣马来西亚咁样。 但系马来西亚咧，即系多年前咧，成日有听到嗰个排华， 哦，都有一段日子嘅， 系啊，咁你唔惊啊？ 惊， 即系呢啲都系历史嚟噶嘛， 系咯， 咁又惊历史重演啊，咁样会 唔会咧？系啦。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讲下下一站边度啊！我哋系今集咧系会讲马来西亚嘅，咁有冇已经喺马来西亚住境嘅朋友都可以 一定有， 系啊，咁就可以打电话嚟俾我哋啦，咁啊倾下分享下啊，究竟你喺嗰度住嘅原因啊，点解啊，之前处理嘅嘢， 同埋咧，我哋讲马来西亚咧，其实马来西亚都应该好大啊， 系， 咁同埋听有阵时就 怡保 系啦， 吉隆坡、槟 城 系 咪啊？ 系 啊，可能其实咧每一个呢啲嘅城市或者呢啲地方咧都。都有係好啱係香港人嘅，亦都有啲咧，你唔好以為適合香港人啊咁樣。 係啊， 最好咧有啲經驗嘅朋友同我哋分享就最好。 可以介紹翻啦，係啊，咁啊，所以晏啲咧下一站邊度咧就會12:00嘅，大家你可以打電話嚟嘅。 係啦，18723888或者網上留言咧都歡迎嘅。 係啊，咁啊同埋補充一句咧，頭先咪話咧佢世衛會用希臘嗰啲英文字母嚟做即係病毒命名噶嘛。咁啊，首先佢同英文最唔同咧，我哋有26個英文字母啊，所有英文啦。咁但係如果希臘咧得24個嘅啫。 你怕不够啊？ 好多，我真系惊唔够，真系 变种变都唔够。 同埋咧，其中一样咧，佢个英文字母咧，嗱，你话如果大家嚟试，真系一路数落去嘅话咧，佢如此你推 A B C 咁命名落去噶嘛 ？Alpha 啊，跟住然后就头先讲个 Beta， 原来佢哋希腊咧，我头先嗰条片佢教你读 Beta 噶， 哦 Beta， 咁你一路数落去咧，其中有一个英文字母咧系 Omega 3， 系啦，原来 Omega 呢个系一个叫做希腊字母嚟噶，即系同头先 Alpha 嗰一样咧，咁啊大件事啦， 有咩大？ 如果你数到嗰度嘅话，咁佢就标仲出嚟嘈你啊？ 哦，咁你只做最后入罪我啫嘛？ 喂，唔系、啊，之前你用嗰啲国家名就已经中晒招啦。 佢嗰个本身系咪数目嚟噶？佢24个， 系啊，佢一路数落去咯，即系譬如头先 A B 字母啊， 顺次序咁样数落去，字母嚟噶，迟早真系中噶。如果大家例示嘅话， 咁就作为一个 点算啊？ 讲法就你中立噶嘛，那个字母系、那个字母系中立， 变咗病毒。 你做咩赋予佢系一个 变咗病毒 被抹黑定系唔系抹黑咧？ 我想话咧，之前咧有一间公司咧，即系直情叫做 Covid 咁 咧，系啊， 佢间公司叫 Covid 咧，跟住喂你点啊？边啲病毒公司啊？跟住讲 咁 就 话关 我咩事？系我哋已经叫咗几十年噶呢、這个，我唔会转噶啦咁样。咁你怕？我唔怕。真金不怕红火。 咁系啊， 咁、 你 转嘢咁 样。咁你好多有阵时啊，有啲新嘢啊，你真系估唔到原来咧。哎呀，乜呢一只新嘅女性用品又叫蔚蓝啊？咁咁点啊？唔通阿 Janice 又改名啊？ 咦，唔系喎，呢个反而好骄傲喎、 啊， 能够用自己命名一个女性卫生产品、啊，系咪先？咁好骄傲真系。好啦，大家听住新闻。 想想 听完新闻会了解最新呢啲咁嘅名噶啦吓，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配合定配合唔到啊？ 配合唔到呢个新计划 咯。哦，因为嗰啲十八岁以下嘅应该系。 关咩事？ 应该系啦。 咩啊？讲三孩政策啦嘛。 吓？点解配合唔到 啊？啊，曾志豪最有 机会配合到。你咁快觉得自己已经系叫做唔做咩啊？闭关啊？ 唔系，我有咁嘅能力， 啊、 我有咁嘅生育能力嘅，但我冇咁嘅经济能力噶嘛？你明唔明啊？ 傻啦！我哋用翻嗰句啦、欸，我哋上一代啊，一胎生八个噶。 系啊， 上一代啊，经济环境唔同噶嘛。 咁差嘅环境都生到啊？ 系咯，系所以嗱，譬如咁样，我哋计 阿华就嚟发达噶咯， 阿华已经发达噶啦。 再发啲， 佢执到我呢个宝仲唔发达？ 唔系啊，阿华以为生完两个就发达啦，冇事啦，点知突然间又嚟 三孩政策。 但系你个宝后面跟个零咧， 啊补充个零咁咪即系有咯。 系啦， 啊咁咧就我哋超室嗰度，我哋我系两个啦，豪姐两个啦。阿鹏仔你系零嘅，我哋加埋都系得四个，咁啊，所以咧，如果以每人三孩政策有九个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系唔够一半嘅， 系 咪先？ 高 塔政出嚟， 系啊，有五个，直接有五个高塔政出嚟，所以咧都系弊家伙啊。 内地嘅三孩政策 系啊，不如讲下咧，我见到有张有份报章咧，佢有个表啊，咁啊，即系讲下咧喺大陆咧，即系里面叫做生育计划啊嗰个政策变化咧，哦，佢都几都演变得几多嘅， 系啊， 喺1964年咧，佢话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系啦，我真系好坚持全国人口普查断亿计， 系啊， 十几。 咁喺1964年嘅时候咧，佢话咧计过咧就有7亿2300万人， 系啦，7亿2300万。 1964年系啦，记住1964年系啦。咁喺5年之后咧，哇，犀利啦，就过咗啦，系超过8亿嘅， 系 啦，即系1969年。咁跟住咧就去到1970年嘅时候咧吓，即系你出世嗰年啦， 未啊， 未咩？ 准确啲， 陈宝玲出世嗰年， 唔系都唔系我，系我。你喺个肚里边，中央咧有呢个第四、第五年计划中咧提出一个不少， 系 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嘅口号， 哇、哦，几得意喎，几有似， 有两个 正好， 一个不少， 两个正好， 两个正好， 三个多了， 咁啊，其实即系等于香港嘅叫够晒数。 系啦， 一个唔算少，两个啱啱 好， 三个食得仔，系啦，饱得滞啦， 多咗啦，系啦，咁咯，咁跟住咧就话， 即系嗰阵时其实都仲未系一孩政策，佢只不过系觉得一同二都 OK 嘅， 系啦系啦，三就多咗啦， 70年， 咁去到73年啦，系啦，咁跟住咧第一次咧全国呢个叫计划生育咧，咁佢就提出咗啦，晚稀少政策。 晚即系迟啲啦， 稀系啦，即系稀少个稀啊， 即系少 又稀同埋少又隔隔， 即系唔好咁结啊， 即系唔好咁耐，唔好咁频密啊，唔系咁啊，哦唔系稀啊，即系稀有啊，稀罕啊，嗱你越迟生啦，出到嚟嗰个咧，即系得一个咧就罕有啦， 你稀同结都系啲液体嘅啫， 唔系 啊，讲紧个 稀罕啊都话 麻烦啊， 稀罕啊， 系啊。就系啊，咁咧佢就话啦，呢个政策就系话咧要求 晚稀同埋咩啊，晚稀少啊， 稀少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就话呢个政策咧就话咧要求咧迟婚嗰啲夫妇 系 两次生育之后咧相隔3年以上。佢话生育咧唔可以超过两个， 哦， 系有啲有条 formula 佢真系稀嘅意思，即系话咧唔好咁频密 啊，稀少啊。 不过即系我谂对我哋广东人嚟讲，好少会用个稀字嚟形容咧， 疏啊， 疏系啦，即系唔好密噶嘛， 系啊，唔好咁密啦咁样。 系啊， 咁跟住咧就系成立一个叫做咧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添，净系监管住。 而家阿 Vincent 就学识咗呢样嘢， 系啊， 稀， 学识点样稀啲， 即系唔好咁密。 系 啦，哦，原来学稀即系。 学习点样做疏啲， 系啦，就唔好学得咁密。 人哋嗰稀都唔系呢个稀， 所以陈稀啊，陈总咧，佢应该就好响应呢个号召。 佢嘅工作量都系好稀嘅。 嗱， 你讲啊，真系我不嬲尊重佢啊，你真 系 好。 咁样唔尊重咩？ 73年呢个叫晚稀少政策吓，咁啊去到咧一孩政策咧，就去到6年之后咧。1979年咧，咁啊27个省市咧就推出呢个生育计划条例，就系全面实施一孩政策， 即系忍受唔住啦， 顶唔上， 系啦，顶唔住啦， 真系忍受唔住啦， 系啦系啦，咁啊跳一跳到去咧，2000年咧有第5次嘅全国人口普查咧， 咁耐， 嗰阵时咧已经有12亿。 4500人，咁啊即系好多啦。咁样跟住咧就系、是、啊，但系万蚊又响应咯、啊。好似话系咪又生两个都得嘅咧？记唔记得啊？ 超生 系啦系啦，嗱咁样嗱，其实咁样嘅喺2011年嘅时候咧，佢哋开始实施咧双孩啊，唔系双独二孩政策， 系 咩意思咧？又 好深喎、啊！ 即系如果你两个都系独生子， 系啦系啦， 咁你就可以俾你生多一个啦。 系啦，即系话夫妇两人，你哋都系独生子嚟嘅，咁你两个咧就可以生两个小朋友。 咦，我有条件喎、 啊。嗱。如果你隔篱嗰个都系咯吓，咁、 啊、 好啦，咁啊到2013年咧就系、是、又实施呢个叫做单独二孩政策啦，即系话其中一方夫妇其中一方系独生子， 系、 就可以生两个， 即系唔使两个，唔使独独啦， 条件 系啦，单独都得啦， 独二 系啦，本来独独系打得牌嘅， 系啦， 即系两只眼啊， 唔系啊， 哦唔系啊，系啦，而家唔使啦，而家单独唔使独独啦， 单独都得， 咁啊其中一即系放宽咗咯，叫做咁到咧2015年咧，佢哋咧就咩啊？中共18屆五中全会就全面开放二孩政策。2016年咧就实施啦，系啦，咁即系实施咗5年啦都咁。咁啊，到今日啦，佢就话唔系啦，二两孩实政策都唔够啊，我哋要三孩政策啦咁样。 啊，不过我又唔记得啦。以前咧，当佢一孩政策嘅时候，如果系生第二胎咧，就超生，可能有啲罚， 系 啊， 系 啦，流产啊，结扎啊。 冇證啊！ 但我又想話，但係咧，當佢話放寬啦，而家實施咧就兩孩政策嘅時候，咁 係 生第三個係咪就係超生啊？ 唔算， 第三個 兩孩政策，即係當 話生 第三個兩孩政策嘅時候啊，當 哦係啊係啊，佢應該 係 第三個 算 超 生 㗎， 係啊，即係佢准許你生到個。 但我想問咧，而家佢三孩政策咧，我超生咗嗰啲，我唔可以追討翻可以賠翻命？ 你話咧？ 點追啊？ 你話咧？ 咁你而家我而家響應到而家呢個喎， 你證明到你？嗰陣時有得生咩？ 係咯，唔係真係黐線。 係啊，即係生咗嗰啲啊， 生咗 嗰啲啊，罰咗嗰啲啊， 退唔翻俾你噶嘛？嗰陣時嘅政策要緊縮啊嘛。 冇追數 㗎 嚇， 冇追數㗎嘛。 咩日落條款啊？ 係咯，其實如果你要計翻咧，你可以話咧，即係新中國啊建立之後咧，佢第一次啊嗰陣時即係50年代啊，佢鼓勵你生多啲添嘅。仲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句説話叫人多好辦事？ 係。 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阿毛主席嗰個年代咧，佢覺得咧，其實應該係要即係生多啲農村咧。最好就生更加多，因为他们那时深信就是这些人口就是劳动力的象征、所以那时其实是出了事的，就是因为生太多呢、就是他说人都好办事、 所以跟住到对到70年就 中间你 先 至说一 个 不少 两个正好， 是 就收收窄他、 即是如果你说我们在、就是中国呢那个洞房这件事呢，其实从来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一嚟咧，佢就同你讲话生多啲，劲生，人多好办事，好为咗国家嘅经济做贡献， 系 咪哋？哇，点知去到中间，你真系60年代已经同你讲话，其实又唔使生咁多， 系啊， 一个都 OK 嘅， 69年一百人啊。 不过中国人嘅传统思想咧，都真系嗰个传宗接代好紧要咁样。 系啊， 即系你谂下，而家有阵时咧冇咩好讲咁，好似叫啲新婚嘅夫妇咧，冇耐咧见到啲长辈，长辈就会问， 冇错， 系。 系啦，好似冇嘢讲咁样， 系 啦，冇第二个话题。 咁但系嗱，你而家去到三胎啦，咁大家咧其实即系我见内地已经好大嘅争论咧，就系话点鼓励咧？ 系啊，点养啊？ 系啦， 而家楼价咁高， 生可能难， 系啦， 养系难， 唔系生都难， 教都系难噶。 唔系嗱，我哋逐隔篱，你知唔知点解生都难咧？因为咧，你有个前提就系你有对手啊。 嗯。 但是很多年青人就只是得对手。 哦，即是你就伴侣。 本来咁我哋广东话一词多义噶嘛，系咪先？你系要画公仔画出肠嘅，即系本来你要有对手噶嘛，点知而家你得翻对手？咁啲后生仔话咁我散乜鬼啫？我首先要搵个女朋友啊， 即系 搵 另一半。 系啦， 跟住成日都系讲啊嘛，男多女少。 但系佢哋嘅光棍现象又好极端噶嘛，咁所以 港女。好开心啊，喜讯啊！ 我之前讲咗啦， 系咪啊？ 咩啊？咁你叫咩打针啊？都可以同你相睇啊！ 咁 啊，唔系，但系咧喺呢个男女嗰个叫做谈婚论嫁咧，香港永远都系调转噶嘛，即系话咧港男咧就有机会北上咧可以娶到即系内地女子，但系就比较少啲，唔系话冇啊，比较少啲咧就港女咧就北上咧就嫁即系所谓嘅内地男子嘅，少啲 嘅， 少啲系啊，唔多，即系唔系大趋势。所以你话要三孩咧，啲人第一个问题就系话，你俾个妈我先啦，系啦，要我生三个先俾阿妈我，系啦，你要先揾个帮我揾个老婆。 咁我觉得呢 个就未必系难嘅， 梗系难啦、啊。你都冇， 你而家可以两地咁样去行嘛？女多男少，男多女少， 关咩事啊？ 咪咁即系话大家咪互通，所以而家多咗好多。 啊，你当而家系嗰啲叫做咧，不红豆同绿豆啊？嗱，我不多啲绿豆，呢边沟啲红豆，唔系话你呢边少嗰边多咧，佢就会自己倒过嚟噶嘛？ 虽然系， 如果唔系， 咁可能下一步就要促成呢样。 系啊， 嗰啲咩南方嘅女孩子啦，男女。北调 南水北调一样，系啦，南水北 调，调翻转就北南就南， 北南就下下方，系啦，即系有冇咁容易咧？同埋咧，你谂下咧，第二就系咧，佢哋好多而家大陆啲年青人咧，其实香港都系噶，都唔敢生， 系啊， 系啊， 点样啊？ 系啊， 我搵个人工又唔系高，但系啲楼价又系咁样，因为大陆而家好多楼佢都好贵嘅，咁佢嘅生活费啊、家庭啊、同埋嗰个教育啊嘅问题咧，都系佢哋即系佢哋嘅考虑好主要因素嚟噶。 嗱，我打个比喻啊，我谂你就好明白噶啦。铃铃，电话响啦。 铃铃，又嚟啊！ 系啦，唔同嘅响声啫，咁敏感做咩啫？都唔知佢做乜嘢。系啦， 做咩事啊 ？Hello， 小姐啊， 系啊， 点啊？要唔要借钱啊？ 借钱梗要还喎。 系咯，但我哋而家可以咧，公司推出咗一个全新嘅借贷嗰个款额咧，可以借千二万俾你，你要唔要啊？ 哇！哇，借千二百万， 我搵咩还啊？ 系啊， 要唔要啊？ 我搵命还都唔要。 系啦，嗱，系啦，呢个比喻咩意思咧？当年李丽珊话俾我哋听， 系啊， 生一个 400万 ，我哋当冇通胀啦，你唔好话而家贵咗啦，容易。计啲啫嘛， 当年 系啦，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当冇变过啊，即系话你生三个，三四一十二就1200万啦。其实而家佢鼓励生三个咧，就真系等于好似银行同你讲话，喂，我而家可以借1200万俾你， 够你养仔， 可以借啦，但系你要还噶。佢而家俾你生三个，点解啲人都窒一窒咧？就话你系可以俾我生三个，你系有个1200万嘅借贷额留俾我啦，但系咁我点用咧？点用 好咧？即系始终都系生儿育女啊！呢件事太重要， 唔系经济上面都好紧要噶嘛。 但系咧， 唔使食。 但系内地咧已经有啲咧好骑呢嘅建议出咗嚟啦。咁我而家讲嗰个骑呢咧，就唔知佢会唔会变成官方啦？ 借钱俾你啊？ 唔系啊，内地其中有啲骑呢提议就话啦，我希望 系 只有生咗两个嗰啲 系 先至准买避孕套。 生咗两个先， 你要证明你嗰个家庭成员你系生咗两胎啦。 即系我永远都要带住一家四口出世出街。嗱，呢 两个 系我 个 仔。 系啦，你谂下佢背后嘅逻辑，即系话嗱，你如果一个都未生咧，你未为国家做贡献咧，你冇条件买避孕套啊。 所以你一定要， 即系你唔准提早收工。系啦，佢有人已经提出呢个建议。 咁使唔使啊？全国咧暂停所有结扎手术啊？ 系啦，嗱，咪嗰个就系叫做放拆墙松绑啊嘛。咁我强烈建议咧，其实应该就系你可以有好似打疫苗咁样啊，生三个嗰啲咧，入餐厅有三折， 一入餐厅有欢呼声， 系啦，有欢呼声，直情系如果你生三个嘅话咧，你去到全国各地旅游消费咧，全部都有优惠嘅， 系 啦，哇，你嗱咁争好远啦， 咁啊真系鼓励啊， 有多啲着数啊，你同阿田讲话， 搭飞机全部升级坐头等， 系啊，好似你买太太啊，你如果咧你再生多个咧，你今晚你 book 呢个 staycation 咧，我哋免费送多个 buffet 喎，你会唔会考虑下？ 好啊，因为你有三个细路啊嘛， 系啊系啊，你会唔会考虑翻啊？储多个印花咯，当三个印花啫， 第三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寻日表示，如果爆发新一波嘅疫情，冇打新冠疫苗嘅人士可能要遵守更加严格嘅防疫限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否认有关嘅做法系惩罚市民。佢话寻日佢只系预告，如果大幅提升疫苗接种率都未能够成功，新一波疫情又来袭，到时唔希望一刀切采取措施，例如学校已经接种疫苗嘅师生翻学校上面授课，其余就上网课，因此唔能够视之为惩罚或者系吓市民要打针。他又说，如果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接种，就不可以强迫，有关人士就要定期做检测，以保障机构或者处所的正常活动。林郑月娥强调，最终都是要依靠香港市民，释除对打疫苗的疑虑，不再犹豫去接种。 政府批准因工作需要访港并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金融机构高层可以申请豁免抵港检疫的安排。特首林郑月娥说，第四波疫情已经完结，是时候考虑恢复香港的经济活动，认为香港作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当局建议给予获金融监管机构许可，确实有必须商业活动需要在香港进行的人士豁免检疫，但强调有关豁免并非对所有人开放，获豁免人士在港期间亦都需要在特定的地点逗留，不可以在社区自由出入。他认为有关的做法是尽量平衡各方需要。湾仔警署一名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需要在这名警员身上取得病毒基因图谱，以了解同输入个案有冇关。他说这宗个案亦都凸显，即使香港能够28日或者更长时间清零，但只是属于短暂的清零，但靠非疫苗的措施没办法令到疫情不再在本港爆发，必须建立疫苗屏障才可以有效阻止病毒。对于有建议以督手指的方式测试入境人士是不是有抗体，曾其恩说希望有关的措施能够尽快出台，以测试入境人士是不是隐性带有病毒。南韩新增45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日低过500宗，再多四名患者不治，累积14799人确诊，1963人死亡。韩联社报道，最近确诊病例减少，但是鉴于周末和假日的检测数量减少的影响，通常会持续到星期二，难以断言疫情蔓延趋势有所好转。加上娱乐场所和疗养医院以及是学校不断发生集体感染，疫情随时都是有可能扩散。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的雷暴，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05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72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0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313.6升19.6，腾讯控股626升7，阿里巴巴217.8升6.8，盈富基金29.64升2.4，小米集团29.1跌1.5，快手209.4升15.1，比亚迪股份188.7升8.7，友邦保险99.95系升7.5，药明生物123.5升2.2，中国移动48.1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45，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5，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424，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3点，跌166点。港金现价报17700，系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04美元，卖出19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车多少少，龙尾接近世界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

唔係教我哋剪頭髮嘅， 整頭髮啦， 整假髮， 整假髮啦，真係 整假髮。雖然我哋個個都有頭髮， 係啦，冇錯，我哋全部都唔使做辣呢嘅，冇問題嘅咁樣。 嗱，先咪頭頭咧，我想整一條咧，俾一條 highlight 阿鄭正鵬先好唔好啊？ 咩事啊？highlight 係啊，即係話我 哦，整一個 整一執仔。嗱，其實咧，我哋今日咧用咗一個叫做白色嘅一個叫尼龍 尼龍繩啊。 唔係你係咪準備開始先？準備開始我哋就嚟嘅咯，仲未播我哋强劲嘅音乐啊， 系 系啦，嗱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而家留意定啦。如果你 office 嘅话咧，你不妨都睇下咧，你台面上面咧有冇啲发夹啊，嗰啲叫做阿婆发夹咧，又或者啲尼龙绳啊，又或者嗱报纸都得。报纸都得， 旧报纸 嗰啲咩皱纸都得嘅， 其实 A4 纸都得， 咩都得嘅， 即系环保纸 用过嘅系啦， 系啦。如果系嘅话咧，咁我哋咧 ，Are you ready？、 Yeah! 嚟啦嚟啦嚟啦！风骚沙龙啊，现在开幕 啦！我哋有 师傅先啊，边位师傅先啊？ 我哋有咧系啊，住香港嘅专业发型师太太。 系啦，唔好睇佢外形，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 咩啫？ 系啦，嗱，我哋而家咧形容下呢桂花田咧，即系佢咧就拎住好多咧嗰啲叫做呢只叫咩？ 尼龙绳啊！ 尼龙绳啊！ 我哋有白色嘅尼龙绳， 系 啦，兴啊！ 白色系啊， 系啊，灰灰白白咧，嗰啲 ash 啊， 系咩？仲嚟呢个银狐啊，吓真系。 咁啊，韩国兴啊嘛。 韩仔啊，韩仔啊。 咁好简单咧，将嗰啲咧，即系你喜爱嘅长度咧，其实冇话分长定短嘅。咁跟住咧，就将佢几条咧，就扎起佢咧，其实攞条橡筋喺个源头嗰度咧，就绑住佢。 源头不明噶喎，通常。 唔好啊，唔可以咁啊。跟住咧，我哋将条橡筋咧就扎起佢嘅时候咧，跟住攞一个我哋咧阿婆成日。 发夹， 阿婆发夹， 咬住个口嗰度嚟钳嗰啲发夹咧，咁啊， 黑色嗰啲啊， 系啦，翘住佢其中嗰条橡筋里面咧，咁其实咧你好容易好简单地咧就变咗一执个头发噶啦。 系，唔系你呢个系想系作 highlight 定系薄发定系点噶？系 highlight 嚟嘅， 亦都可以薄发。 咩都啦，你其实摆喺个长头发里面咪系变咗 highlight 咯， 摆 喺个短头发里面咪变咗无端端 喺冇头发里边啊，直情变咗马尾添啊！ 系 啊，咁而家咧佢就喺度咧，嗱，我觉得佢似系搣紧以前咧嗰啲咩洋葱啊，嗰啲叫做咩荷兰豆咧，定系唔知搣 嗰条丝出嚟啊？ 系啊，搣嗰条菜丝出嚟咧。 因为咧，其实因为尼龙绳咧，有人有好咧，就系咧佢一搣 好多须啊， 佢就变成一条粗咧，变咗系几条有噶啦。 白流须啊， 系啦，咁啊变咗几条有咧，你其实悭咗好多叫做嗰个资源咯。 系啊，但系我觉得而家桂花田系对住佢自己头发嚟做男款嘅，因为你见到佢冇乜用发尾油啊。唔係比較多開叉，佢而家做出嚟，但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嗰啲叫做咧 個髮線， 係啊個髮量好似好勁嘅個 volume 啊，好犀利啊真係啊， 好豐滿， 好豐滿啊， 好豐盈啊， 好豐盈啊，係啊，係啦，咁啊，咁咪要佢逐條搣啦，咁所以 可唔可以用個快啲嘅方法？ 係啊，你真係好慢喎，搣得真係。 其實我見你有把梳喺度咧，個梳可唔可以幫到手啊？ 幫唔到手。 不如你介紹下呢把梳咧，有個專業名詞喎，我哋就咁就叫佢做梳啦。 係啊， 如果你想講長。啲就叫 Sony 啦，系啦， 狗咩？ 咁如果你用你个专业名词叫做咩话？ 狗齿刷咯。 狗，你做咩闹人啊？ 唔系啊，系佢真系叫咁样噶。 因为有牙，九个牙齿， 即系九牙啊嘛，意思啊？ 系啊， 九牙梳得唔得？ 系咪有九个啊？好似系。 我唔知喎，同学，我想问下咧，点解你嗰把梳咧撇开咗嘅？佢本来唔系应该系打直嘅，全部都。 唔系啊，佢原本系咁样。 即系佢原本就系。扁平嘅，向八字形咁样咧，幅成压出嚟嘅。 好多发型师一定有呢把梳。 哦，因为你睇下，我就咁睇咧，我以为桂花田咧，佢长期攞呢个同佢老公打交咧，打到扁咗啊！佢完全系咧， 即系本来一个狼牙棒嚟嘅。 系啦，本来向上直竖噶嘛，嗰啲排叉都整齐噶嘛，佢而家全部打横歪晒咁样。 系啊，我想同你哋整头发。 你俾佢整啦， 我贡献自己啊，彭姐贡献个头出嚟。 程振鹏而家都贡献。 彭姐终于剪咗头发咧，所以可以 见。系啊，冇错。 系啦，咁 可以唔使戴帽啦。 方啊， 徐克方， 徐克方 ，OK， 好啦，而家我哋望住咧就系， 我哋见得人又拜得神噶， 系啦，见得人拜得神，仲可以插得假发，簪花挂红啊，而家， 我好似上头一样， 上头啊，我都觉得 讲啲好说话， 系啊，真系祝你快高长大，步步高升啊，系啊，因为而家咧 佢第一次 高啦咩？ 第一次赞情真牌有啲高啊！ 你高层啫， 系啦。好啦，而家我哋茫茫地啊吓，茫茫地咧就佢而家就攞住咧头先整出嚟嗰个白色嘅一执发尾啦， 呢度 咁啊望住佢执发尾落啦啦球咁样咧。 你 会点样夹上去情真牌个头上面啦？做搞法， 我想夹佢喺侧边啊， 耳仔啊， 夹侧边。 即系佢呢度有头发啊嘛，侧边喂俾翻我。咁咧跟住咧，因为佢侧边冇头发夹唔起嘅。 青啊，系啊， 系啊，青啊，咁所以要夹头顶少少。 咩冇头发即系剪短咗啫嘛？ 系咯，咪青咯。 你啦，上头咧。 系咯，其实如果你夹唔到，你可以攞黐嘅，攞胶纸黐上去啦。 我惊我一掹掹咗成真冇啊！ 唔会啊，唔会啊，好健康噶，我喺白质。 跟住咧，点啊？哇！啲听众话冇眼睇啊，好惊啊，感觉好惊啊。系啊， 最多咪流血。 系啊，冇嘢嘅，冇嘢嘅。系啦，几好喎、啊！喂，夹到喎，好有型喎、啊！ 你搞到我好似好 M 字额咁啊！ 系啊，好型喎、啊！而家呢个似咩？怪伊秦博士喎、啊！喂，呢、這个得喎、啊！喂，呢、這个得啊！呢、這个型啊，型啊，型啊，型啊，型啊！哇、 啊， 呢、哦 okay 啊 這 个有百分， 因为佢银色啊， 系 啊，银发一就 系啊！网上面咧，因为有少少 delay 咧，仲未睇到啊。不过你好快就望住嗰个画面啦，真系好靓噶，真系。 O、okay、 K， 你望望自己啊， 望 唔到啊，望唔到啊，满唔满意啊 ？O K 喎，望落到， 我都觉得系 唔太丑啊， 系啊， 咁到你啦，到你啦， 唔系你仲有啲颜色未整埋啊？ 我整埋啊，我呢个未完成 啊，即 啊，其实咧，我头先咧就用翻咧我哋圣诞节直播布置圣诞树嗰个袖子，唔好嘥啊，系咪？ 喂，影张相先，唔好咁多， 真系好悭价。喂，做乜净系得我发型先？ 咪欣欣先啦，影先影 ，O K O K， 影张相先，哇， 靓咧， 不过离远睇真系得，离。影得呃多人喎，桂花田行开先，净系影住程振鹏咁样，侧侧地，你唔好太侧啊，好，唔好太侧啊，望翻我少少，哎 ，OK， 好，哇，得啊，呃到人啦，呃到人啦， 哇，咁啊， 继续继续， 阿豪仔听落葡萄啊，你帮佢整啊， 葡萄啊，系啊系啊，我都觉得靓，喂，但我哋唔系试埋第二款袖子系咪啊？ 哦，袖子嗱， 试袖子啦，绿袖子啊，叫 Tony 啦， 我咧就一， 佢系冇袖子， 系啦系啦， 咁我就攞咗啲旧嘅，即系旧有嗰啲，咁跟住咧我就 系 啦，咁我就将佢剪咗一个咧一尺嘅长度啦， 好靓啊， 咁跟住咧就将红色紫色咧夹杂住咧嚟排住咧，咁跟住咧就去嚟剪啲水嘅， 剪啲水即系又系嗰啲嗰啲开晒叉嗰啲， 你 有冇可吹翻自己头发啊？ 你 系 咪觉得长头发烦到？ 系咯，好型喎，真系。 系啦，咁啊，咁啊， 阿祖痕咗好耐噶啦，系啊，真系。 阿祖而家多咗头发啦， 系咪？系咪？有冇咁长啊？ 唔知 点解，有冇咁长啊？真系。 嗱，咁啊，跟住咧，我而家咁好啦，我姑且我就掹咗。 我中意粗啲噶，你唔使剪得咁碎噶 ，OK 噶。 但 系 佢呢个饼 喎，饼 OK 噶， 啱 我浪得起 啊！ 我中意咧日本嗰啲咧 Visual Rock 啊， 系咪啊？ 即系嗰啲视觉艺术嘅嗰啲摇滚乐团咧，佢而家又红又紫咧，啱晒我冲起下。 你想要啊？你想要即系帮你整啊？ 系 啊！我要呢辑啦，我要呢辑啦，而家就 嗱咁啊，豪仔就系日本 style， 我要日本 style 嘅，我要 J pop 啊，我要 J pop， 我系 K pop， yeah OK OK Korean pop 啊， 你唔好行出街， 系系呢个几型喎？喂，你去美肤站啊？ 唔好再去吓人哋啦！ 皮肤站，跟住你跌咗落地下度， 趴咗喺地， 个职员望住你都唔知够唔够你好。 好啦，而家咧桂花田准备咧就去 好紧张啊！而家 曾志豪 啦， 喺佢身边准备上头啦！ 嚟嚟嚟嚟嚟，好啦，桂花田 一夹夹到尾， 系啦，夹实佢。 夹到咧，一家平安。 有啦，你都喺我右边咯，而家 OK 噶 ，OK 噶，系啊系。 好啦，咁啊，桂花田咧呢一辑嘅靓头发咧，就系用咗红色同紫色嘅袖子。 做宠物美容都系咁噶嘛？ 系啊系啊。哎呀，好靓啊！喂，好几靓，我哋系姊妹花。 我觉得呢只似嗰啲咧，似你最惊嗰啲。 龙虎舞狮， 舞狮。 哇，彩青啊！ 似舞狮喎， 我俾你整两边，我想 系啊，好啊，你 真系好有心机喎，你啊， 系啊，呢个真系实在太似啦，真系。而家咧，我哋直播室嘅画面咧，因为卫星信号关系咧，都系有 delay 嘅， 系， 所以咧，我哋啲听众咧，可能佢仲喺度期待紧。做咩啊？究竟曾志豪嗰执红毛变成点啊？ 系红纸啊！ 系啦，要隔多十零秒咧，你就会睇到噶啦。 等一阵啊，咁啊，不如彭仔咧，你头先咪翘咗一阵嘅？ 我咧系啦，冇错啦。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咧，咁、 啊、 我咧头先就已经咧自己喺度咧密密整，就尝试咧用呢一个嘅尼龙绳白色嘅，咁我就将佢咧。 用个手踭咧嚟到系做个距 离，成个面饼咁。 系啦，咁我就一路翘一路翘，用个手踭咁样翘，咁咧就最后咧就。 你对住就对住个口，对住个口，对住个口。 我最后咧就翘咗咧一个圈， 系咁点用啊？咁点用啊？ 我咧就谂住咧将呢一度咧，我会而家咁样嘅。 系，一攞个头，使唔使示范啊？又俾你。 不如我试下攞呢个 cutter 戒刀。而家程振鹏攞住个面团，然后想试尝试咧攞个戒刀。 系啦，咁我 cut 断。 cut 断佢，哦，然后就左右， 系啦， 哦， 左右 你试下，嗱，你摆低个麦啦，你摆低个麦，我帮你旁述啦吓。好啦，而家程振鹏咧就做呢一个咧，即系分顶仪式啊。佢咧手上拎住一抽咧，就系呢个白色尼龙绳咧，好似个面团咁样咧。然后咧佢就喺个底部开始咧就戒。不过我想话俾佢听咧，个戒刀应该戒唔断咁多汁。阿程振鹏，正所谓咩一支竹仔二支弯，你呢度成抽面团咧，应该有啲难度。你系啦，就即系就剪。系啦，佢而家咧就发狠嗰个叫做用第二个狠劲啊！ 你想讲咩啊？ 唔系啊，即系我佢发力啊，佢就用咗呢一个铰剪，然后咧好努力咁样剪紧嗰个面团啊，剪面团机一样， 油面咁样。 系啊系啊，剪咗啦，剪咗啦。 车仔面。 系啊，以暂时啲听众咧对我哋嘅反应咧，全部都系俾公仔啊，觉得好靓啦，拍手掌啦、啊。有冇人都觉得我哋整得几靓啊？咁样唔错。 喂喂喂，好啊！到阿彭仔剪嘅时候咧，到我喺度同阿豪仔加面啊！ 好啦，你再同我加面啦，嚟，好啦，我哋再嚟多次咯。 你都话望住喎。 今次佢就系好啦，又嚟啦，哇！而家都系夹咗一边啦。咁第二边咧，睇下有咩人先。哇！而家有800几人睇住我哋个 live 吓，就嚟破1000噶啦。 哇！过1000咧就夹落边度啊？ 夹边度？夹落啲咯。 夹鼻哥窿啊！ 夹鼻哥咯，真系而家变咗啲哇！喂，变咗春泥咁样喂， 好靓啊！ 白啲，而家变咗春泥喎，好 我都要，我又要。我又要啊！ 再加埋呢个声台，你睇下，仲可以玩嗰啲翘头发人，你睇人哋，人哋攞个手指翘头发啊，发花笑，春光晓，我又甩咗一条，哇，好开心喎、啊、呢、這个样。 各位听众咧，如果见到我咁开心咧，你都可以咁开心噶、啊，你屋企 唔使用玩啦， 其实可以夹翻前面 都得噶， 前面我执使唔使夹啊？ 哦，你新噶嘛？ 系啦，夹埋前面啲执啦。 我三孖挂红。 好啦，与此同时咧，程振鹏嗰边我哋好忙碌啊，程振鹏嗰边咧亦都准备就水啦。哇，都唔错，都唔错。喂，影翻我呢边先，我而家中原一点红啊，我而家都哇，前面都有啦。 并下佢。 哇，蟹冇丝真系。 我唔细啊，我唔细啊。OK， 好啦，一阵再嚟睇下程振鹏先。 咁咧，我整剪断咗之后咧，就两梳啦，我就谂住咧就戒一下佢。咁跟住咧， 系啊，我 帮你。系攞住个麦，系好。 嗱，我戒一下佢，戒。其实想戒松佢啫。 戒松佢。 嗱，你睇戒下。 小朋友小心啊！ 好似煮嘢食咁样真系。 因为咧嗰个戒刀咧吓，唔好乱嚟啊！ 你放心啦，小朋啲大人见到呢个画面会俾小朋友嘈。 第一阵系见血添啊，话你。 费事有童年阴影啊，真系太恐怖啦。好啦，好啦，差唔多啦，系咪啊？你戒到 好啦， 好啦，而家我哋咧，程振鹏咧就将咧佢个抽面粉咧就已经佢其实喺一个即系左右咧都有好蓬松嘅嗰个叫做绳索喺度。 系啊，我唔知佢想点咧，中间系咪谂住撬噶啦？ 佢中间已经绑实咗噶啦， 绳梳烂佢。 哦， 够啦，喂，今次你摆喺桂花田度啊，因为你已经有头发噶啦。 好啊， 到你摆到桂花田度啦。 要 系好，摆低 ，come on baby。翘咗啦，系啦，佢而家摆落桂花田个头度。 你要夹噶，你要夹噶。 我望 得 你头先，坐低。 你坐低好啦。哇，紧要啊！而家桂花田好大牺牲啊，佢成日俾阿华搞个头嘅啫嘛。 系啊， 而家俾台长啊，试下。 好紧张。 系啦，究竟个头 啱好啊，遮住个地中 海。系啊，快啲啊，冇啊。 哎呀，好似 系啦， 哇，加面咁样。 喂，古烈照喂，呢、這个 OK 喎。其实各位听众，如果你年纪大啲嘅，就知道古烈照嗰个头系啦。如果唔系，我而家都谂紧系嗰个边个 Bob Marley 嗰个，好似系。 我今日件衫就衬埋。 衬埋，因为桂花田今日着一件咧黑黑白白嘅间条衫咧，而家真系齐到齐执执噶。 系啊， 哇，系好有型喎！而家你呢个样， 影翻曾志豪嗰个样先咧，佢有冇丝头啊？ 唔好啊，影咗你嗰个先啦。你我哋阿摄影师哥哥而家好忙碌，佢话、其实你两个想点咧？左右影，右右影，哇，靓啊！喂， 多咗头发嘅我、啊， 我觉得好靓喎。 Come on baby， 好靓啊你。 系啊，唔错喎，程振鹏咧。 Come on baby， 程振鹏用呢一个咧做出嚟咧，就真系好漂亮，系啦、 啊。哇，靓到咧！ 嗱，唔好 破千啦，而家已经有一千人睇紧我哋 live 啦，已经。 我哋过埋豪仔嗰边，好 唔好？系啊系啊，过埋嚟嗱，最尾咧，其实我头先咧都做咗个小手工嘅，我嗰个咧就用两张报纸，咁咧就可以咧爱嚟咧就挂墙佢嘅，挂边度咧？挂呢度啊，挂你啦。 就咁啊，落喺耳仔啊！ 哇，好长啊，执头发噶啦，已经突然间变咗，几靓！ 真系你实好，你挂自己啦。你俾啲男士们咧感受一下女仔长头发系点样，系咪好满意啊？好中意， 好中意， 好中意啊！系 啊， 啊，我哋而家咧一齐影住我哋三个人嘅合照咧，我哋用呢个 camera 咧望住，望住望住望住，系啦，哇，靓唔靓啊？好靓啊！真系。 Yeah， 正 嘅， 摄影师唔呕喎。 系啊，好啦，我哋今日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多谢大家收睇，拜拜。 交织，爱在雨落下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 多密度大的情况，采取更加及时、严格、精准的防控措施，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加大核酸检测的筛查力度，尽快切断传播链。他又说要认真研判疫情的新特点和情况，加强对变异病毒株传播规律的分析研究。省委书记李希和省长马兴瑞亦都有出席会议。李希说将疫情应对处置作为当前全省头等大事，要开展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扩大检测范围，尽快做好人员筛查工作，并严控人员流动聚集。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光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85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80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7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2.6，升18.6；腾讯控股628.5，升9.5；阿里巴巴217.8，升6.8；盈富基金29.6，升2毫；快手210.4。升16.1，小米集团29.1系跌1.5，比亚迪股份187.7升7.7，友邦保险99.65升4.5，药明生物123.3升2蚊，京东物流44.2升2.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英镑11.049，瑞士法郎8.635，澳元6.024，加元6.441，新西兰元5.652，欧元9.4908。每百日元对港元7.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3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7,700蚊，系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61美元，卖出1,91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狮隧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啦，龙尾在新田围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新田围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出九龙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着摩顿台挤塞，龙尾在黄隐书院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返粉岭方向，近住马色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新围军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隧出九龙啦，近住瑞丰花园的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排到去新田围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 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下一站边度之前呢，又要多谢我哋听众头先鼎力支持我哋嘅吓尝试啦，亦都要多谢 挑战佢自己嘅忍耐力。 系啊，头先我发现咗个特色啊，啲人睇我哋 live 嘅时候咧，数字系唔少嘅，有成1000几人睇啦。但系咧，大部分咧，净系可以俾到呢一个震撼嘅图案啦，冇人讲嘢。 系啊，讲唔到啲咩。 平时会讲嘢话啊，你很好啊嗰啲，系啦，全部就系派啲图案出嚟啦。 觉得来不切喺度写字，佢净系大个。 手咧可以撳到個 emoji 已經好靚， 係啊係啊， 其實應該係動彈不得。 但我想話咧，如果真心地咧靚咧，真係程振鵬嗰、那個，即、就、係、是、短短地，唔係應該係少少地嗰一集。 我執 highlight 係啦，真係 highlight 嚟啊， 貴精不貴多， 可以揈嚟揈去添，係 啊，酷啊，謝謝。 全靠你真係本身頭髮短。 我哋 短啫，我 话 短啫， 短。 又或者我哋啱啱学识个字，全靠你头发稀咋。 系啊，想唔想继续啊？ 我系头发稀啊， 系啊， 你系陈冠希啊。 诶，帮你 touch 我先， 做咩啫？ 个头说话唔准啦， 系啦，咁啊，阿桂花田亦都好犀利啊，将佢老公啲剪头发啲架撑偷咗几件出嚟， 唔系，系啦， 佢老公今日开唔到工，佢话点解咁样嘅冇嗰啲嘢， 啲身材工具， 系啊， 所以夹仔好 紧 要啊， 夹仔好紧要， 同埋啲橡筋咧系箍住咧，摆喺头咧其实几得意啊，得闲咧嗱嚟紧啊， 明噶啦，作为一个女性夹仔系好紧要， 系咩？ 系啊，梗啦，夹仔。 臭仔啊！你好 old school 啊，头先啲句，哎呀，唔怪之后 get 唔到啦，真系，哇，吓死人啊，真系。好啦，喂，咁我哋都摆我哋嗰张咧造型相咧喺我哋嗰个面书专页，咁大家 摆埋个逐个影嗰张啫， 逐个影咪摆咗咯， 系咩？哦， 咩啊？ 哎呀，你 摆咗咯， 咁既然咁好口碑率，攞嗰张相做 passport 个嗰个护照嘅相啦， 好似唔俾嘅， 去边都得噶啦，你 好似唔俾嘅， 咁咪咧打两支针咧，系咪？ 做咩妒忌我而家？妒忌我啊！ 拉埋喺你个行列， 系啊，做代言人噶啦。 林郑识晒你而家， 哎呀，唔系我都冇乜正面嘢，应该留翻呢个位俾我啦，系咪先？好啦，喂，嗱，咁我哋 金牌咯， 系啊，嗱，我哋而家就进入最尾呢个环节啦，呢个小时咁啊，就下一站边度头先预告定噶啦，就马来西亚。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同我哋分享下你啊系咪移居过啊，定系啊去过一轮啊，不过都翻得嚟香港咧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一下马来西亚里面嘅居住环境啊，各方面咧都系讲紧环境啊、教育啊，跟住系生活啊、居住啊，都系呢四大范围啦。 过去日子咧讲唔同地方嘅时候咧，都好多时会提醒一样嘢，就系、是、喂，旅行咧同移居或者定居移民咧系好唔同嘅噃，咁样好啦。咁如果就以呢一个旅游嚟计，我哋自己三个有冇去过马来西亚呢？ 我有，我只系去过封闭嘅马来西亚嗰个 Legoland， 系啦， 系啊， 就走咗啦。 你系咪由新加坡过？ 系啊系啊，我新加坡坐车佢就过关咯，跟住佢直入嗰个乐园里边，咁啊玩咗两日一夜之后，其实就原车出翻去， 系唔需要落地噶， 我冇去过市区， 哦，即系冇，唔需要去第二啲地方。 所以我同系冇去过系冇分别嘅， 系啊，即系最 我只系入咗个乐园啫。 我自己去过嘅，我去过 城市 吉隆坡系咪啊？双子星塔 系 啦，嗰度咯。咁嗰个地方我 睇咗嗰套电影咋？ 唔系啊，我去过啊，我去过嘅。 咁马来西亚呢个沙巴系马来西亚。 沙巴啦， 咁我去过沙巴咯。 龙趸有冇食啊？沙巴龙趸 有 食，我真系 喺嗰度 有食， 系咪啊？ 有食啊， 我因为通常扬州炒饭都唔喺扬州食噶嘛，原来沙巴龙趸真系沙巴。 系喺嗰度嘅，佢哋嗰啲海鲜哇正到不得之了，又平又好食。 咁马来西亚你觉得点啊？ 其实个印象系都几六十年代香港 嘅，系啦，好多人就贪佢有呢个怀旧色彩， 吓连建筑物都系， 系咪嗰啲矮小平房多咁样？ 系啦，就算系商场咧，我去嗰阵时咧，都系一啲楼高唔知都系得六层啊咁上下咁样嘅商场啊咁，个感觉系几似咧以前六十年代嘅香港嘅， 系 咁但系就各处乡村啦，大家都即系总有你自己中意或者唔中。 咁你住喺美孚系咪生活好慢噶嘛？个个都讲到 嗰、那个生活指数咧真系低， 又平啦， 系啊，同埋啲嘢都 OK 好食嘅。 系。 如果你话我都系得去呢个旅行去沙巴啫，咁我就会成日都讲话，你觉得马尔代夫咧即系好靓啊，啲水好正啊，风景好好嘅话咧，系嘅。不过咧，沙巴咧系马尔代夫嘅廉价版。 系啦，十分一價錢， 系一樣咁靚嘅風景，咁靚嘅海水，但系個價錢平好多， 係啊，真係爭好遠 㗎，好多平好多。 所以有時咧，識去咧，識揀咧，都可以去下啲地方。 不過如果度蜜月，你老公同你講話，我哋去馬爾代夫。廉价版 沙巴 系啦，我谂你应该就将头先嗰啲夹或发夹嗰啲全部夹晒落华度啫。 咁都唔系， 唔系嘅 ，OK 嘅。不过一直嘢未去啊，我啲屋企人就成日去咯，系啊。 去马来西亚， 去沙巴啊， 去沙巴 啊， 哦， 系啊。 嗱，我总之我听咧，我哋身边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一形容亲马来西亚咧，少不免有几个字嘅，好慢啦，热嗰啲唔在话下啦吓，好慢啦，觉得好舒服啦， 舒服， 觉得系休闲啦，退休嘅最好地方啦。又话觉得啲嘢食又好正啊，咁样我听最多就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形容词咯。 系嘅， 咁究竟系马来西亚居住又系点嘅咧？咁 因为仲有好多地方噶嘛，我系讲沙巴啫，但系槟城啊， 系 嘛， 怡保啊，吉隆坡啊， 呢啲嘅城市啊，去住嘅话， 马六甲系咪啊？ 哎呀，我唔敢 讲，好似系啊， 六八十年代马六甲东南亚嗰啲 系咯系咯。 嗱，其实咧咁啊，讲下香港飞去马来西亚啦，哦，四个钟。头嘅机程嘅啫，所以都系唔系长嘅，咁啊接受到嘅系咪？ 系啊，可能大家听讲马来西亚如果系移民嘅话咧，就应该会有听过佢嗰个咩第二家 园。第二家园系冇错冇错， 咁呢一个咧第二家园咧就原来咧。在这个疫情之下其实都有影响到他们在去年的八月开始就已经冻结了这个第二家园计划的。 暂时不能申请住。 不过最近就有番消息就说有望马来西亚方面就在今年的四月解冻。 即是又解封了。 系啦，有望今年四月。 即是如果过了。 如果六月了。 那你数下啦。你谂下 咧，即系开咗啦，系咪啊？开翻啦。 咁究竟佢系咪真系重启呢一样嘢咧？大家可以留意。 不过咧，我就咧睇到个新闻咧，就话其实因为而家疫情咧，佢系封城噶，系啦。咁大家要望下啦。咁不过申请还申请啦，两样嘢嚟嘅。咁佢哋即系因为疫情爆紧咧，佢就想即系话整一整啊，封城啊，咁样所以超市咧又系一样啦，即系冇晒货啊，咁等等嘅嘢嘅。 呢一个嘅喺资料上面，如果你揾系移民呢个马来西亚其实都有好多咧，系好标题式嘅一啲嘅提醒啊，譬如话有十个问题啊，你必须要知啊，即系嗰啲咧吓。咁其中咧就有讲到话，喂，究竟边种嘅移民方式咧系相对较容易啊？如果要去呢个马来西亚嘅话，咁啊啲资料上面咧都会有讲话，呢一个马来西亚咧只有移居计划，就冇移民嘅，没有移民嘅，即系话咧你唔会得到咧马来西亚嘅护照，只能够拥有个 居留权。 咁讲咯， 即系又系同泰国、日本一样嗬。 咁所以呢个咧第二家园计划啊，佢哋简称为 MM2H 咧，就系佢哋一个都几打正旗号嘅计划嚟嘅。咁我成功申请者咧就可以获得咧系十年嘅签证啦。 哦， 即系住可以住十年，咁又唔使好似泰国咁咧，每年做一次 五年咯。上次我哋讲泰国咧，有啲五年咁样， 你咩签证咯 咁。咁咧佢话呢个 MM2H 咧，申请者可以带同家人啦，一共三代 啊， 三代都得， 即系阿爸、 自己同埋個仔咯， 係 啦 係啦， 咁啊去可以移居去到呢個馬來西亞，更加可以喺當地咧開公司嘅，如果你中意嘅話咁，咁啊所以都可能係因為咁啦，可以三代一齊去，咁啊都多咗香港人咧就去問呢一個第二家園計劃。 唔怪之啦，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話，因為要顧埋屋企人啊嘛，成日都係咁講嘅，唔係淨係自己啊嘛。咁如果佢三代都係咯，都唔怪之吸引嘅喎。 係啊，咁啊究竟啊呢個移居去馬來西亞其實要幾多少錢啊？如果即係使唔使要投資啊？成成啊咁咁原來咧就咁講嘅，移居呢個馬來西亞個門檻原來都唔高嘅，係用個低字形容。 點低法？ 都係以申請嗰個第二家園為例啦。係五十歲以下嘅申請人，即係我哋呢三個都得啦。 你得唔得啊？ 得得就得，就嚟唔得啦，係咪？得都得得得，出你就唔得啦。 佢話我猜過你，我不嬲都得，係 大大聲。 跟住咧， 咁咧就需要喺申請嘅時候。提供相等于50万马币的资产证明，即是多少钱？大约是讲 100万港纸。 好叻喎你， 佢呢度写咗嘛？系咯， 系啊，100万港纸。 同埋原来马币系大过我哋噶。 系咯，我真系唔知 喎。 系 咯，咁咧就每 即系同波子一样咯。 诚意咯，我哋。 喂，佢又计每月收入咧系不少于10000蚊马币，即系大约20000港 纸。哎呀，你有找添啦，你直情。 哎呀，真系申请成功之后咧，申请人需要咧存放咧系30万马币，即系60万港纸，就喺当地银行整个私人户口。 喂， 咁 其实如果你咁计嘅话咧，50岁以下申请人咧用呢个第二家园咧，其实佢最少就要攞160万出嚟咯。 系， 因为你投资先攞100万嘅资产证明，然后仲要再摆60万落去， 咁样好似存 系啦。咁你自己每个月嘅收入20000蚊，咁即系你唔使攞俾佢睇嘅。咁但系你起码要有啦。 即系如果你而家流动资金有200万嗰啲咧， 咁 就 可以系啦，就可以考虑啦咁样。 啊，咁佢就亦都咁讲，佢话咧喺银行咧私人户口咧，但系第二年咧就可以攞翻一半出嚟啦，攞翻一半出嚟就系买车啦，交学费啊、医疗啊、买楼啊之类嘅。几 好喎，即系咧佢唔系好似咧嗰啲国际名校咁样咧，咪话唔该你买债券啦，但系啲钱你唔喐得噶嘛。 知你係啊，唔知有冇得攞翻，又唔知有時 冇得攞噶嘛。 有啲就係直話去到又唔知五年三年之後咧，讀完書之後。 不過你可以轉讓，有啲就話你可以轉讓。哇！佢呢個馬來西亞呢個都幾得意喎，咁樣嚇。 頭先講開咧就懶係大大聲話，我交咁樣。五十岁以下嗰个申请就咁，原来五十岁以上申请 仲笋啊， 系啊，仲少钱， 仲傻啊，真系。 即系你以为五十岁以下咧就之后吓我唔系一岁冇得申请啊？ 因为我哋睇以前嗰啲澳洲嗰啲咧，佢哋嘅计分咧，成日计到就话你40岁之后唔使计咯，啲分全部减噶。 喂，原来咧大马嗰边， 但佢相反喎， 系五十岁以上嘅申请者门槛更低。 系啦，讲嚟听下。 只需要嗰个资产证明咧系70万港纸， 系。 另外咧，你需要存放幾多錢喺馬來西亞咧？就係30万港紙， 即係60万啦。 係啊，咁搞掂咯。 即 係100万， 再少啲添啊， 100万。 佢好就啲長者喎，即係佢覺得如果你過50岁咧，你嘅錢都唔使俾咁多， 要求冇咁高啊。 係啊，嗱咁我哋講住少少先，咁啊歡迎你打嚟啦，1872388，1872388。可能你自己你啲朋友咧又移咗去馬來西亞嘅，又或者可能係你其實經常去馬來西亞，分分鐘咧就好似上次阿祖喺泰國咁樣咧，你有間屋嘅，咁你都不妨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下咧，究竟喺馬來西亞咧嗰度嘅生活啊各樣如何，同埋咧你有冇都真係將佢視為咧係一個退休咧嘅一個好地方，因為我哋陣間都可以講一啲個案分享咧，似乎有啲人咧好犀利嘅，有英國唔移民，即係我見到我哋新聞上面有啲個案咧，佢揀完之後咧覺得話英國都唔係最好，佢寧願去馬來西亞，又或者有啲咧就話啦，如果退休咧係啦，如果退休嘅話咧，佢都會選擇去呢笪地方，咁啊佢個吸引力喺邊咧？歡迎大家打嚟嘅嚇， 電話號碼1872388，我哋網上留言咧都歡迎大家噶。 Kiss me, will you hug me? What if I never know the answers? Will you need me? Will you love me? Would I wait a chance to be together? Cherish my heart. Your sunshine inside, perish my soul. When you're away, when you're gone out, out of sight,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to make each moment our sweet memory?You see, trying hard to reach eternity,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No matter rain or shine, we're still meant to be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郑允的新歌 Will You 是啦，咁啊，你会唔会去马来西亚呢 Will you move to Malaysia？ 你会唔会去嗰度咧？吓， 头先就讲到五十岁楼下咧，就个要求高啲。咁五十岁以上又如何啊？ 头先讲咗啦， 咪咯，平啲啊嘛，平成六十万啦。嗱，头先我话咧有， 另外仲有啲教育 系 嘛？ 系啊，有个 case 咧，就系啲新闻佢哋揾啲即系个案出嚟嘅。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话佢哋一家即系好似四口嚟嘅，一仔一女系啦，一家四口。咁咧佢哋就本来谂住咧就去英国、澳洲呢啲即系比较传统啲嘅地方。咁佢仲话佢自己两公婆咧都去过英国读书，所以其实系最熟悉嘅。咁但系咧佢话咧一个考虑点咧就令佢改变主意啦。佢话咧因为咧英国咧即系佢哋两公婆仲要搵钱啊。佢话咧英国咧好多营商嘅生意咧，佢哋认为咧都已经饱和咗。咁咧佢就话啦，喂，如果大人咧过得唔好咧，净系为小朋友咧都唔啱嘅，因为你大人冇得捞，细路都唔会开心。咁所以咧佢就决定去咩咧，就去马来西亚。 系 系啦，2017年嘅时候咧，佢哋去马来西亚。咁啊，究竟佢哋研究成点咧？话好夸张嘅。佢话咧，佢哋飞去马来西亚度咧，由教育咧、医疗啦、政治咧、气候啦，连水质啊，佢哋都深入了解。 系 飞马来西亚要几多个钟，佢哋都计晒， 做晒研究。 系啦，佢哋咧成家人咧就飞咗去个即系马来西亚度咧住咗三个礼拜，由槟城一路住到有个地方叫蒲总啊。 哇！ 咁最后咧，终于知道边笪地方咧就啱佢哋多啲。 哇！咁犀利。 系啦，即系佢哋真系所谓有个案研究。 咁你谂下，佢真系去住。 其实真系合理噶，你以后长住最少十年噶嘛。咁最尾咧，佢又拣咗喺一笪地方落脚啦。咁佢个消费系点咧？大家最关心噶啦。佢话咧，佢哋一家四口，一家人咧用大概$20,000就包咗咩咧？屋租，两个细路喺国际学校嘅学费， 国际学校 一家四口全部膳食嘅费用、车费，哇，咁都系$19啫。 全部包晒。 哇，嗱，咁呢个好吸引啦、 啊，好吸引喎、啊，真系。 再讲多少少就系究竟，譬如个 breakdown 喺呢一个嘅租楼或者系买楼，究竟几多钱咧？咁有一啲资料就显示啦，佢话以吉隆坡呢一个大城市为例吓，已经系成个国家最高。最貴嘅地段啦，售價咧大約就係900至到係1000馬幣一尺， 係 啲樓啊， 嗯、 租金咧就係4.5至5馬幣一尺咁樣。啊！你可以計得到啦， 4.5即係9啦，佢乘以啊嘛。 唔係啊，俾個實例你啦。頭先嗰家人咧，佢哋而家住緊嘅地方咧係3000尺嘅 house，係租金係5000港幣。如果佢話要買樓嘅話咧，200得啦。 係啊， 係啊，就成個頭先講話 係 3000尺嘅 house。 原來佢買咧馬幣250嘅物業。以下的物业可以豁免埋印花税。 哇！咁咁唔同嘅。 哇！即系买间 house 都要200啫喎。 系啊，唔同嘅。佢哋嗰啲叫做移居奖励计划咯，真系。嗱，电话号码87238啦。我哋讲到好似即系咁完美啦。咁究竟又喺嗰度 住 过啊？系啦，或者你有考虑过嘅朋友，不妨打嚟讲下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同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下午2:30在政府总部就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会见传媒。政府昨日说，如果爆发新一波疫情，没有打新冠疫苗人士可能要遵守更加严格的防疫限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否认有关的做法是惩罚市民。她说昨日她只是预告，如果大幅提升疫苗接种率都未能够成功，新一波疫情又来袭，到时不希望一刀切采取措施。例如学校已经接种疫苗的师生回学校上面授课，其余就要上网课，因此不可以视之为惩罚或者吓市民打针。她又说，如果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接种，就不可以强迫有关人士就要定期做检测，以保障机构或者处所的正常活动。林郑月娥强调，最终都是要依靠香港市民释除对打疫苗的疑虑，不再犹豫去接种。政府公布一系列措施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昨日接种了36000多剂的疫苗，形容接种和预约接种的情况踊跃，希望能够持续。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接种疫苗之后有假期，希望能够起到带头作用，令其他公营机构响应和私人企业跟随。他强调，如果前线人员选择不接种，就要每2星期检测一次。被问到如果是公务员但不是前线人员，不接种是不是需要检测，聂德权说，政府强烈鼓励所有的公务员接种，希望公务员有主动性，会视乎整体的情况去调整措施。有报道说，环保署高层私人赞助10万元礼品鼓励部门员工接种。聂德权说，每个部门有合适的方法帮助推动接种，局方都欢迎。湾仔警署一名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需要在这名警员身上取得病毒基因图谱，以了解同输入个案是不是有关。他说，这宗个案亦都突显，即使本港能够28日或者更长的时间清零，但只是属于短暂的清零，单靠非疫苗的措施没办法令到疫情不再在本港爆发，必须建立疫苗屏障才可以有效阻止病毒。对于有建议以督手指的方式测试入境人士是不是有抗体，曾其恩说，希望有关的措施能够尽快出台，以测试入境人士是不是隐性带有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75点，升123点，总成交金额81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1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7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2.4，升18.4；腾讯控股627元，升8元；阿里巴巴217.2，升6.2；盈富基金29.58，升1.8；快手210元，升15.7；小米集团29.1，跌1.5；比亚迪股份187.8，系升7.8；友邦保险99.75，升5.5；药明生物123.2，升1.9；京东物流44.3，升2.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9.47，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5，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424，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36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7,700元，系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05美元，卖出1,91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两位师兄，现在外面横风横雨，是时候打开师傅的锦囊了，听写什么？ 好的，第一个。 咦，拖乾喎、 啊！我知道拖乾个地面灯，定下唔好湿滑。 但我哋喺户外、啊。 系咯，有第二个，诶、哎，睇下先。诶、哎，默哀。 吓，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诶、哎，唔系啊，系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挨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胎。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喊咪喊咯 ，In Dial。 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 ，In Dial， 好好自错。 无中其实有一句雨泪了，请你只要相信捱下去，是坤哥在日本徒步之旅的时候随口唱出来的歌词，而这一句跟自己的内心对话爆炸力竟然是当时一唱就喊了一个钟那么 久。若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 作曲是坤哥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 James Ting， 上榜三星期回落了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吴亦坤《日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下一站边度啊？今日同你讲去马来西亚，不过要先讲天气先啦，因为咧雷公话继续延长。 系28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啦。咁啊，雷暴警告咧去到今日嘅下昼2:30啦。如果出面落雨嘅话，揸车小心啲啊。 系啦，嗱，我哋今日讲马来西亚咧，咁有啲听众都打咗嚟噶啦，我哋晏啲咧就驳佢出街啦。咁啊，网上留言咧都好丰富。 我一嚟咧，琴晚一 post 嘅时候咧，已经有位听众咧第一时间 welcome 咁样。 welcome 啊， 一个人马来西亚嘅。 Okay, 佢叫点啊？Yamamoto 啊，系咪 ？Yamamoto 系啦系啦，即系咁啦。佢，We have nice sandy and crystal clear water beach waiting for you guys 咁样系啊。 即系有咩好干净嘅？ 即 系 一个好 靓 啊，水晶沙油啦，系嘛？ 水清沙油 系 啦系啦， 海滩等紧大家。 系啊，咁啊呢度咧，不过亦都有啲听众就话，头先你哋讲嗰个MM2 咧系旧嘅要求嚟嘅 ，MM2H 系啦。新政策未公布，应该同旧嘅会有啲分别嘅咁样。咁啊，然后咧，另外一个咧就话啦，喂，大马而家咧每日确诊咧7000至8000单，封城啦，唔好去住啊，咁样。咁我哋讲长远啦吓。 哦，系啊，因为今日开始6月1日咧，佢哋就封啊，系因为个案多咗， 系啊， 所以佢就封城啦。 OK， 咁我哋咧就 好啊，咁多冷水泼埋嚟， 系咪啊？清醒啲啊嘛。 系啊，咪都要讲各方面嘅意见噶嘛。 系啊，咁啊，嗱，我哋而家听一听听众电话先，一阵间继续读呢个留言啦吓，电话号码。1873188，你系边个？ 你好，丰收快活人。 喂， 下一站边度？你系边位？ 喂，你好啊！ 你好，你好，听到你啊！ 系咪我啊？依家 系啊！你叫咩名啊？ 林噶， 林小 姐，你好。 系啊， 系啊， 你好啊，三位好啊， 好。 你而家身处喺香港， 吓， 准备去马来西亚， 定系点啊？ 定系翻得嚟啊？ 林小姐，林小姐， 喂，系听到啊？ 系啊，你系你个背景系点样啊？ 而家我喺香港嘅，咁但系咧就其实我哋系2019年咧，其实年尾咧就直头亲身过咗去马来西亚嗰边咧，就做咗个考察嘅啦，已经 系 咁，就跟住翻翻嚟香港咧，系啦，2020年嘅年头咧，我哋已经正式申请咗噶啦，但系咧因为你知而家去嗰边。各種因素就停止咗，我哋而家就淨係喺度等咯。 哦，係因為個疫情關係係咪啊？ 佢哋嗰邊其實都有解釋、就是，就係即係你知睇睇到啲網上啲新聞都話有關疫情事啦，有關佢哋嗰邊好似話有條款要改，但係到而家都未曾話到俾大家知。其實而家最新個佢嘅要求係點樣樣啊？我哋都唔知咯，即係唯有等咯。因為我哋都係透過 agent 去申請嘅。 咁你嗰個都係第二家園嗰只移居計劃？ 是啊，我同我先生就应该用嗰只50岁以上嗰只移居计划嘅， 系即系100万咯，啱啱。 嗰个系好似系定期嗰阵时就要求好似系30几万定期，不过要申请咗批核咗，其实你先要做呢个程序嘅。 但系其实而家你已经系拥有咗个资格，不过未去得咁解啫。 唔系啊，直头我哋系个。未有嗰、那個，即係未批核嘅直頭，因為我哋2020年年頭咧入咗，咁跟住佢唔知7月定8月就 suspend 咗啊嘛，成個計劃，所以我哋而家就即係齋等咯。 不如咁，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啦，當日點解考慮馬來西亞，咁同埋你嗰個考察嘅成果係點樣啊？喂， 我又想知你係馬來西亞邊 一 忽？係 啦，慢慢講。 好，第一樣先啦。咁我哋其實就係。因為頭先你哋所講係生活指數低啦，同埋嗰樣即係你知香港其實個生活環境越嚟越困難，真係越嚟越貴啊！咁我哋其實係應該2-3年前已經諗呢樣嘢㗎啦。咁正式申請咧就係嗰陣時，好似頭先講係2019年11月尾去正式考察，跟住再申請。2020年嘅1月其實我哋揾 agent 申請咗啦，咁到而家 suspend 咗，咁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咯，大家都得個外等喺度，而家都唔知佢點樣啦。咁另外繼而頭先你第二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係咩狀況係啦？ 揀咗邊度啊？馬來西亞邊度 咁樣？我哋其實會揀吉隆坡先嘅，因為吉隆坡我哋嗰陣時咧就11月過去咧就揾啲 agent 其實都睇過一啲租盤啊嗰啲樓盤嗰啲嘢，同埋亦都傾過一啲當地嗰啲狀況咧，佢哋都話覺得如果新去嗰度 住嘅人咧，其實係住吉隆坡，因為相對比較先進啲啦， 城市化一啲， 就會容易適應啲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首選都係，如果佢批核咗咧，我哋都會去吉隆坡住。 咦？咁我想聽下咧，你喺吉隆坡嘅考察咧，佢啲租屋屋啊住嗰方面，你覺得點樣？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其實頭先你所講都係嘅，真係嗰啲租金即係個環境啊，各樣嘢咧，你香港人去到咧，就真係會話話聲咯，會。 哇哇聲， 即係好平，因為好 平到你咧，係即係同香港比，即係 你睇啱嗰個係點嘅嗰個盤。 我哋其實睇個 agent 帶我哋睇咗幾個租盤嘅，我哋係租盤啫。咁嗰啲咧，其實我哋初初睇有幾個咧，都係喺啲叫吉隆坡嘅方便嘅地方啦。係，其實可能千幾二千尺，佢哋叫係。基本是 基本盤啊， 應該正常正常，但 千幾二千尺正常， 我都覺得是基本的 千幾二千尺基本，但係個租金只不過可能是二千幾蚊，二三千蚊馬幣咯。 馬幣即係六千蚊到啦，差唔多。 嗰啲係 apartment 嚟嘅，即係我哋冇睇 house， 因為 house 我覺得。 太大， 去住咧可能太大，同埋你必会适应嗰种环境。 系啊，即系楼上楼下要行啊！咁喂，老公， 我哋住惯太细咧，即系有少少忍受唔到。 咩？同埋咧话攞嘢行咁远嘅要。 系啊，同埋你千几二千尺喺嗰度嚟讲，如果跟埋嗰个租金咧，你会真系觉得。好似天堂咁樣， 好似太過奢華。咁你主要就係去考察咗吉隆坡啫，即係冇話其他地方都望一望嘅， 係 啦，有冇？ 我哋都有落到怡寶嘅，不過怡寶我哋就係當真係參觀咁樣咯，因為怡寶嗰度就更加係好似叫做乜？好 鄉郊啲 咯，嗰度係鄉郊 resort 咁 啊 嘛， 更加平啲。不過嗰度我哋就冇揾人睇呢個樓盤，因為嗰度我哋如果甚至真係住都唔住吉隆坡。 係、吉隆坡 係。咁、你覺得除咗租金好平之外咧，你有冇感受到譬如話嘢食啊，或者治安啊、天氣啊各樣點啊？ 點啊？ 係。嗱，其實又講開啊，嘢食嗰啲咧，我覺得就好易適應嘅啫，因為香港人其實都香港本身好多地方咩都有得食啦，但係嗰邊其實選擇都好多嘅，同埋除非你要食啲好奇怪嘅嘢咯，如果唔係其實正常嘢咧，嗰度又平啦，其實多選擇，即係對香港人嚟講就唔難適應咯。至於你話其他嗰啲交通啊嗰啲，我又覺得都 OK 嘅，因為如果我哋初初去住，我哋都諗住住啲譬如有地鐵啊，或者佢所謂嘅輕鐵嘅地方，會適應咗先咯，咁樣先至再揀其他地方住都。 你有冇小朋友啊？ 我哋冇嘅，我哋兩位都。 哦，所以就再考慮得簡單啲咯。 喂， 咁治安嗰啲咧？ 考慮就簡單啲。 治安嗰啲 咧？純粹我哋去考察去 agent 帶我哋去譬如睇樓啊嗰啲地方，其實全部都我哋覺得就 OK 嘅。通常即係度度都有壞人噶啦。咁只不過係你自己小心啲，同埋就咁你純粹喺嗰度一般地方咧，其實我覺得都唔係真係太即係唔係咁恐怖嘅，即係都正常咯，應該。 你見嗰個考察嘅期間多唔多接觸到都係譬如中國人啊、華人啊、香港人啊咁咧？ 因為我係去嗰陣時係2019年11月啦，嗰時未有疫情爆發啫嘛。咁所以咧，其實係所有地方都係見到，譬如我哋去一啲shopping mall 啊咁樣咧，其實經常都聽到佢哋對當地人都係講廣東話都好多嘅。 哦，所以廣東話都通噶咯，已經。 廣東話其實係 OK 嘅，因為佢哋嗰啲人好多人都係。好多國語言都識講，即係你見到一個好明顯一個印度人或者馬拉人，就可能未必會識講廣東話咯。但係如果你見到華人樣咧，其實我諗九成以上，其實佢知你講乜咯，一定。但係可能佢答翻你嘅廣東話，可能就有時未必係咁正宗或者，即係我哋嚟講唔係咁廣式啦。但係就成嘅完全大家知道大家講乜嘢，即係溝通唔係有困難咯。 咁對你嚟講咧，你係咪都認同咧？可能即係如果移民去馬來西亞咧，都比較啱，即係退休係諗住即係唔好再搏嗰啲朋友去就好啲咧。 慢活啊！ 係啊係啊，我哋其實就係用呢個方向去諗咯，因為我哋本身就係諗住係退咗休之後，就其實一定要揾個地方住。但係香港其實我哋自己計嗰條數咧，我香港真係 唔夠住， 即係負擔唔起個退休啊！ 因為我哋而家香港都係租緊樓嘅啫嘛，我哋租嗰層樓其實如果喺我哋香港而家呢個租金喺嗰邊可以租幾層咯。 哇！係啊，呢個就最大嘅個分別。 尊重咧係香港而家可能我租緊500多尺啦，即係香港嚟講可能算大嘅啦，香港人嚟講。係。但係嗰邊咧可能係佢哋個入門覺得兩個人住咧係要住千幾二千尺，先至為之正常嘅。 喂，馬來西亞隔離嗰個新加坡咧，你哋諗嗰陣有冇考慮過？係 咯， 係冇啊，因為新加坡嘅生活指數咁貴， 咁 同香港差唔多啫。哦。考慮新加坡咯，如果喺新加坡，我就。 留翻香港算啦。林小姐，我都想問多一樣嘢，就係個醫療係點樣㗎？ 医疗呢其实我哋都係问过 agent 或者自己上网睇嘅啫，因为佢好似话嗰个移居计划，如果你自己去到呢，其实係要申请一个买一个医疗保险嘅。咁嗰啲呢我哋就应该諗住到批核咗呢先至会详细去了解，因为但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嘅嗰个价钱。 Okay， 所以佢哋嗰边嘅医疗同埋都应该係都其实好似有时有啲系应该系好过香港咯，我觉得即系个收费加上个质素。 嗯嗯， 即系如果你香港做同一样，可能一个治疗或者咩咧，嗰边应该系 系咩 平好多 嘅。我谂每个地方佢都有突然间即系有啲所谓咧，即系比较标青啲嘅项目嘅，总系会有嘅。喂，咁我哋而家希望林小姐你就尽快疫情过咗之后咧，你就顺利进行你嗰个计划啦，好唔好？ 希望去马来西亚政府嗰边就嗱一声确定翻嗰个移居政策系点啦。 系啊系啊 ，OK。好啦，多谢你林小姐，唔该晒， 拜拜林小姐， 拜拜。电话号码1872388啦。头先林小姐咧就系非常之啱好啊，嗰个 case 申请咗。但因為疫情未批核，佢又未去到， 停咗喺度， 同埋佢又有新政策啊， 有新政策 係啦， 再加埋林小姐兩公婆咧，真係實地考察過， 呢個就更加即係唔使人民疫雲，係啦，係啦，咁啊再聽下位聽眾啦，咁究竟你對馬來西亞嘅經驗又係點咧？電話旁邊你係林生係咪啊？ 哦，係咪姓林噶？你好，係 喂， 風騷快活人係 咪林生？ 我姓何噶。 哦、oh, ，sorry， 何生，系。 何先生， 你好啊，你好，三位主持好。 你好，何生。 系，你又想去？ 我啊想分享一下马来西亚经验嘅。 你喺边度打嚟噶？香港定边度？ 我香港，香港。 O、okay, K， 好，请讲。 而家冇办法啦。 系，你讲啊。 系， 我就太太系马来西亚人。 哦，好。 系啦，咁我就十几年前喺嗰边做嘢，识咗佢啦，跟住结婚。 嗯哼。 系啦，咁就喺嗰边居住咗，咁样啦。 大马姑爷、啊，你系？ 我呢个名 系 姑爷，系啊， 唔系嗰度大马，哎呀， 系啦，冇错。咁但系我个感觉就系马来西亚系一个好奇怪嘅地方，你旅游咧就觉得比较闷啲，冇乜嘢玩。但系你生活咧就 系 非常之正嘅。 系啊，点解啱啱相反嘅？ 古怪，我以为系古怪。 因为佢生活质素系好高噶，即系你譬如你用好少钱，你嘅生活质素好高，食嘅嘢好好啦，住屋好大啦，环境 OK 啦，各方面都好好咯。啊，呢个就系我对马来西亚睇法。 哦，喺嗰度生活嗰个条件系会令到你觉得哇好正咁样啊。 系啊。 咁你喺嗰度打工咧，我想话即系咁都要成日都讲咧翻。工咁够唔够负担喺嗰度生活咧？ 打咩工噶？嗰阵时喺嗰度 系啦。 哦，嗰阵时我旧公司过去请我系开荒牛嗰啲咁嘅嘢咯。 系 系啊，一啲影相嘅公司咁样。 系 吓摄影公司咁样咯。 系咁，但系你嘅人工系斗香港嘅人工喺马来西亚使。 嗰阵时就系斗香港同埋马来西亚各一半嘅，即 系 音乐咁我拣咯。 系咁跟住咧，咁跟住有冇话即系一路以嚟都系香港诶马来西亚两边人工收？ 两边 咁你梗系够生活啦。 系啊，主要都系 stay 喺马来西亚咯。 我想问啦，阿何生啊，咁以你所知，譬如我移居咗去马来西亚之后咧，如果要揾工咧，容唔容易揾咧？同埋嗰个工资咧，系对于喺嗰度生活嚟讲，又够唔够咧？ 工资就一定够嘅，咁但系除非你喺香港，即系喺嗰边公司请你过去做咯，其实基本上喺嗰边好难揾工嘅。 点解咧？ 好难揾， 因为你冇权揾工咯，你可以有居留权。譬如你啱啱讲嗰个移居计划，佢都系唔会俾你做嘢噶， 佢就俾我喺度住， 开公司就得。 哦，系喎，佢都系叫你移民投资，我资产，哦，佢唔预你做嘢。 即系佢意思系话，喂，你嚟住得，但系你唔好抢我哋， 抢 我哋当地人嘅饭碗。 哦， 因为你自己开间公司啊， 系啦。 因为你开公司就要请佢啲人咧，就促进经济。啊，有佢条数计得啱。 喂，其实都好， 佢又 好合情理。 国内咁样嘅，就一定要中外合资，即系佢一定要有个马来西亚裔嘅 director 喺里边。 哦，即系冇蚀俾你嘅。 台湾都系一样噶，你系可以投资。 你 請 當地人 啊嘛，係啊， 咁講緊嗰啲大公司啦，即係你話開個餐廳嗰啲，我就唔係好清楚啦。 知道。但係你覺得生活就係好多姿多彩，好精彩嘅。 嗰陣時後生嗰陣時係嘅 ，OK 嘅。 係。喂，但係而家有啲人成日都會講咧，就話啊，嗰笪地方咧有冇嗰個叫國際觀啊、國際視野咧？咁有啲人就話嗰笪地方會唔會太過即係好似偏僻一角咧？就即係不問世事啊？咁你感覺係如何咧？嗰度係？ 我感覺係咧，我十幾年前去嗰陣時係真係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咁樣嘅。咁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好先進，即係等於外國人。外國人睇香港永遠都係有帆船嘅，其實我哋冇錯， 同埋戴嗰頂客家帽啊， 係啦，冇呢樣嘢㗎， 攞條牛出來啊！ 冇錯，佢好先進嘅，好靚嘅嘢又有，可以選擇好平嘅嘢又有咯。 即係真係要洗一洗以前嘅舊觀念咯，咁樣係咪 啊？甚至乎嗰啲舊 講吉隆坡真係好先進，好先進。 係。 咁嗰時你住邊啊？就係吉隆坡。 吉隆坡， 最主要就係 吉隆坡嗰陣時過去住，即係做嘢。 咁我想問你，有冇喺當地識個太太啦？有冇生小朋友啊？ 有啊有啊，哇！我都想講呢樣嘢。 好啊。 係我小朋友今年係九歲。 係。 即係我諗係二千年到啦，係啦，2021年到啦，嗰啲時間，香港咪搶奶粉嘅。 係。 係嗰邊就完全冇呢樣嘢。 係。 好安心。 同埋嗰邊生仔咧，嗰陣時據聞啦，我太太話啦，嗰個係馬來西亞最好嘅醫院。我去住头等房，俾佢都系讲紧2万蚊马币。 哇，即系4万蚊 港纸。 头等系咩服务啊？ 系咯系咯。 哇，总之嗰个助产士喺度睇住你，24小时有两个护士咁看住你咁样咯。 仲系靓嘅， 我都想讲啊。 佢太太听紧啫。 最紧要 喂，咁而家喂嗱呢个紧要啦。你啲小朋友而家喺边度读书啊？咁 系咪国际学校？ 香港 得。咁点解最尾你哋唔选择喺马来西亚嗰边定居啊？ 系啊， 因为我太太就点讲咧？佢觉得香港嘅教育制度好啲。嗰阵时啊， 系啊， 吓咁同埋如果国际学校就香港都系比较平啲。 系咩？喺香港仲平啲？ 系啊， 点解啲人又话马来西亚嘅国际学校平啲嘅？系 嗱，有啲系好贵，有啲系平啲嘅。 哦，咁样噶？ 哦，咁都要睇翻唔同嘅质素啦。 系哇，咁调转你太太而家就同你 香港会平啊？ 香港咪拿起 好贵 嘅，百几蚊一个。 平啲噶， 系啊。 你咪你识人啊？ 唔系识人 喺香港啊？ 唔紧要，可能佢比较某一个格数啦。喂，咁你太太系马来西亚人嚟噶嘛？佢而家跟咗嚟香港。 冇错系。 咁佢有冇一个比较咧？即系可能佢都话老公啊，我都系觉得咧，香港同马来西亚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咁样。佢嘅比较。 佢初嚟香港咪成日撞到啲脚瘀晒咯。 撞。 即系间屋细啊嘛。 哎呀！惨真 系。 哎呀，失礼街坊。哎呀，失礼街坊，我哋真系跟住咧。 系啊，好好笑，因为我嗰次过去做嘢咧，我第一次租嗰啲屋咧就3000几尺，我记得。 系啊，当新楼啦，系嘛？ 当新楼。 真系四个房，两个套房咁样。咁我同我啲同事分享啦，我话我间屋咁嘅情况，佢话哇咁细点住啊？ 你讲马来西亚啲同事啊？ 系啊， 佢认真定抵你咋？ 认住噶， 佢认真噶， 四个房两个套房都话咩咩人住啊？ 我讲嘅句， 咁细点住？ 系啊，但系嗰阵时就唔系咁兴apartment 嘅，嗰阵时就兴 house 嘅，即系佢哋叫排屋啊。 系知道，想象 唔系我想象到嘅。你用程振鹏个肚嘅份量，你同佢讲话我有杂扒饭，佢都话咁细边度够食啊？系咪先？你都要两个餐先得。 系啊， 哦， 系嗰样嘢咯。你过马来西亚第一样嘢要学嘅咧，就系要食辣椒咯。 我食辣椒，因为佢哋真系好辣嘅。 天气系咪好？ 嗯，处理白啲嘅佢哋叫做，好犀利啊！ 我成日识只辣豉阿妈， 辣豉阿妈， 我识士拉差啊， 系啊系啊，咁天气又如何？ 天气我觉得系热嘅，但系我自己觉得吓，热得嚟系舒服嘅香港， 系 舒服嘅， 即系干热嘅， 系 啦 ，OK， 系啊，干热嘅， 好啦， 你 快啲帮你太太捽下脚先啦，系啊，好啦， 希望佢尽快适应啦， 系啦，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多谢你先，多谢 何 生，好正啊，拜拜， 佢又香港又喺马。马来西亚住过嘅， 如果你喺马来西亚过嚟香港，你岂止撞雨脚啊？ 哇！ 你仲要加埋佢大马嘅身形，系咪先？系听下我听众啊，你系边个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系啊，我 姓 张噶， 张小姐。 系啊，你好啊。 你同我哋分享边方面啊？ 系，我其实98年已经去咗马来西亚咧去考察噶啦。系。10年前我已经入咗 MNQH 噶啦。 系。 系啊，咁我已经好早期已经过咗去槟城嗰边咯。咁我喺槟城都有一段时间，但系我都翻咗嚟香港，因为疫情之下我都翻咗嚟。 哦，咁槟城嘅情况系啊，可以帮我哋介绍下啦。头先我哋听咗两个都系吉隆坡 嘅，有冇槟城艳嘅咧？ 大家当然有啦，因为槟城嘅人咧系人情味好好嘅，好有爱心嘅。咁男女都會對你好好嘅，咁、我自己都經歷得真係好有體驗咯。因為我唔識揸車咧，咁、有啲人我即係喺街道，有時我早期過去嗰陣時候咧，啲、人喺街道咧，佢哋都會載你啊，勉勵咁載你去 某一個地方咁、 哦， 都冇咁嘅人係啊。咁同埋始終佢哋嗰邊嘅文化咧，比我哋香港係濃厚好多嘅。咁佢哋有印度節啊、馬拉節啊、香港嘅中國節啊，咁佢哋每一個節日都會有好多 event 啦。咁好多公園佢哋都會擺好多檔攤俾你哋飲食啊。免費同你哋 enjoy 個 party 咯。 咦，張小姐，其實我都知道咧，馬來西亞嗰邊係好多不同嘅民族咧一齊聚居嘅。咁唔同嘅民族一齊生活嘅時候，有會唔會有啲咩摩擦或者衝突咧？ 好融合， 好融合， 絕對冇種族歧視。咁頭先咧，其實咧，我都想問翻你哋，你哋頭先咪講過曾經香港馬拉咧咪話排華呢樣嘢嘅。 係啊， 其實係我喺十年裏邊我未見過。 嗯， 咁。因為之前其實印尼嗰邊嘅，咁有啲人咧係將印尼嗰個 part 咧係擺咗喺馬拉， 即係撈亂咗，撈亂咗。 咁其實係馬拉對我哋華人啦，其實都好好嘅。就算 even 我喺嗰邊啲印度人都對我好好嘅。 咁啊，真係聽落嚟又好似，咦？咁又幾舒服喎。 係啊，咁有咩要留意咧？如果都係香港嘅朋友想去馬來西亞？ 留意嘅嘢其實都唔多，係你個心係中唔中意過去嘅啫。因為天氣比較熱啲，但係始終都唔及香港熱。頭先同你嘅個觀眾都話咗，嗰邊熱係乾熱，好舒服嘅，同埋真係比香港夏天係舒服好多嘅。咁你話治安嗰邊，我都覺得好安全，因為就算我一個女人過去，我都覺得好安全。 檳城 啊， 檳城。 是啊，檳城同埋佢本身都好多歷史文化喺裏面呢，咁變咗同馬六甲都好似囉。 馬六甲啊，就咗 啊，中馬六甲啊。 係啊，好靚嘅地方，同埋馬六甲已經變咗好多，真係好值得大家去參觀。 係咪好多涼野菜㗎？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哎呀，講到流口水啊，真係。 多謝張小姐， 多謝張小姐分享先。 好想翻去啊！ 系啊，好啦，有机会再倾下，多谢张小姐先。嗱，咁啊，今日介绍就系马来西亚啦。 喂，好似做咁多集以嚟啦， 好似最欢喜呢集 系嘛？最心喐喐系边个？ 系啊，唔好心喐啦，听日就要翻工嘅。拜 拜。